海康威视等等，指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人权和使用高科技监控，声称制裁和今个星期恢复的中美贸易磋商无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11点，跌78点，成交金额1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跌2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友邦保险73.8跌0.5，腾讯控股321.8跌2蚊，美团点评88.4跌6毫，建设银行5.97升2仙，汇丰控股58蚊跌4.5，中国平安90.45跌4毫。工商银行5.21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581，瑞士法郎7.899，澳元5.288，加元5.89，新西兰元4.954，欧元8.5994。每百日元对港元7.3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36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54美元，卖出1,50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弥敦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弥敦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意外啦，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慢车啦，去到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同埋窝打老道啦，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定富街。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关闭咗个7个车站咧，就系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同埋石门站噶。咁港铁列车服务咧会喺今晚8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后的服务安排噶。轻铁4条路线暂停啊，包括705、614、615、751P。751线咧喺屯门区就不会停友爱站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都唔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站噶。咁另外直通车咧，由广州去红磡嘅直通车啊，班次2Z805、2Z809、2Z819取消啦。由红磡去广州嘅直通车班次咧，2Z804、2Z810、2Z818咧都系取消噶。咁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赵丽如饰演妈妈计数精。 在剧入面，我是一位眉精眼奇的妈咪，对管教仔女都好有一套噶。 你哋知唔知考试唔温书嘅小朋友会有一只好恐怖嘅鹰嚟担走佢哋噶？ 妈咪，我哋会乖噶啦，你叫只鹰唔好食咗我哋啦。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思芬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杰彤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不如一齐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系都要学插花。 On a Saturday night。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理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 ，Chris， 早晨，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豪仔， 早晨，豪仔，早晨啊，祖， 可以再精神啲、啊， 早晨啊，唔系我解自己个名争啲，早晨，豪仔，早晨啊，祖， 系啦，但呢个节目好难做落去咯，我想话 点解啦？ 头先短短都未开麦嗰三分钟，我其实已经想咧，即系食三文治走人啦，真系， 点、解要放弃啊？ 叫嗰个同事入嚟开麦算数啦， 系啊，有啲嬲啊，系咪啊？ 你都嬲啦，系咪啊？ 我冇嘢、 啊，你都享受唔到呢个。特权同埋待遇噃， 我唔需要人哋特别优待我嘅。不过你问我有冇少少眼红啊，啲微血管爆啊， 現在雙眼都 黃，有少少嘅， 系啦。 咁冇辦法啦，人哋嗰啲妹妹咁，梗系中意啲可能差唔多 平時係望住你噶嘛。 咁你而家想拉我入個深淵， 冇嘢噶啦。 做個對比， 各位聽眾，你做個公證啦。我哋节目就有个即系吓帮我哋手嘅 PA 妹妹， 系啦，佢叫阿宇啊，开佢名， 系啦， 系 即系 做咩啊？ 后生女 系啦， 平时就喺隔篱咧，诚诚恳恳、勤勤奋奋，帮我哋又搜集资料啊，又听电话啦，好好嘅，本来都 系啦， 系啦。咁但系平时佢都咧个态度都积极嘅，即系我哋一叫佢咧，佢就会马上话系、哎、有咩帮到你咁样。嗱，不过前提系我哋一叫佢，佢就会即刻回应。哈，今日啊真系。你讲下半场嚟听啊！今日发生咩事啫？ 只不过阿 Chris 咧入一入只手，佢想揾纸巾。 冇入只手啊！ 唔系， 系佢自己喺度。佢系自己喺我哋两个前面掩掩样样话：阿祖有冇纸巾？ 好似揾紧嘢咁嘅样。系啦， 唔系、啊、 我讲啦，即系咧，我坐咗喺度。 你唔准讲住。你而家系嫌疑人嚟嘅。 拜拜。 系啦，佢隔住嗰个厚厚嘅隔音玻璃， 系 隔住另一间房。 咁首先系啦，玻璃睇到嘅。 睇到嘅，但系佢唔知佢做乜噶嘛。佢就見到呢個主持喺度咧，隻手喐下喐下，就同我哋有所動作啫嘛。衝入嚟喎！ 嗱，而家誒最衰去嗰邊聽到啊！我正想咧，再做扮下做下手勢， 即係睇下我哋有冇 有 冇 動作。 佢無端衝入嚟，跟住就問：點啊點啊？係咪要幫手？係咪要幫手啊？真係。 其實阿 Chris 想要紙巾嘅， 係啦，但係 妹妹就即刻撲咗過嚟。 其實 你明點解啦？ 其實我想要紙巾嘅歷史會唔會比阿 Chris 更長？ 即係呢個工作態度 從來冇一個人主動走入嚟。 佢平時對我哋個工作態度都好嘅， 係 啦。頭先嗰個唔係工作嘅態度嚟嘅，你睇唔睇得到？ 佢有啲 over 咗啊！真係， 請 問你有咩回應咧？嫌疑人 都係話，成日都係話你要做多過自己嘅本分咁樣先可以好 咁。係啊， 嗱，你都覺得佢不安本分啦？而家 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埋一陣間？ 香港風頭往西啊。 唔係，你會唔會接受呢種狂風浪蝶式嘅咁樣嘅殷勤嘅？ 我係持一個咩嘅開放態度嘅。 嗱，你頭先呢個答案錯咗，知唔知啊？ 咩應該？ 你等於間接承認佢係狂風浪蝶啊？ 咩啫？ 你真係傻豬嚟㗎！ 我接受咩啫嘛？ 你個態度冇錯，你唔知你遇到只狼同埋鷹啫。 你應該話頭先嗰個同學仔一啲都唔係狂風浪蝶，佢只係一個咧工作積極嘅。 係啦，我就係覺得 你頭先唔係咁講㗎。 唔係你講緊狂風浪蝶 in general， 我就話狂風浪蝶，我都會即係open 嘅。 佢好似讀嗰啲咩生物啊、昆蟲啊， 好尷尬，我覺得佢做呢行點啊？ 做呢行即係你一定要普羅大眾接受㗎嘛。 OK， 其實會唔會有陣時咧，即係㗎嗱，阿 Chris 你嘅工作啦，即係旅遊達人啦，即係你知道呢樣嘢咧，呢個類別啊，好似一個 KOL 咁樣嘅時候咧，好吸引一啲年輕嘅朋友嘅。有冇試過有啲人咧，真係狂風浪蝶湧過嚟？ 嗱，陷阱啊！第二个陷阱啊！ 你先佢嗰阵时又唔话只系陷阱，我而家想试下佢啫嘛，唔俾啊咁样。 我哋而家呢啲欲擒故纵、明知故犯，睇佢避得边样啊嘛。 嚟嚟嚟嚟， 因为其实好多真系会喺街度同我讲，喂，可唔可以影张相或者聊个倾偈嗰啲，其实都唔系，即系都系妈妈类啊。其实 嗱，你头先真系要讲得好小心啊，佢唔系，跟住唔系乜嘢先？ 都唔系妈妈噶，都系比较妈妈嘅。 唔系妈妈，哇！呢个叫咩啊？即系咩诶 ？Double negative 啊？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觉得。是我想一来后生的话呢就他们可能自己去旅行自己有很多知识他们未必会坐在那里看你是的。二来呢我觉得呢即会在街上停下你呢即係要有翻咁上下，要突破自己個盲腸先得嘅， 即係要有多啲嘅勇氣。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頭先阿宇好有勇氣啊， 所以我哋 過嚟嘅， 見到有同事需要諗住幫助下啫。 係啊，你知唔知我哋其實都成日會 揾下紙巾？ 唔係我哋平時都 佢長期要紙巾嘅日本人 㗎，冇人理我㗎。 叫日本人戴手巾 啊，唔係咯，長期紙巾嚟嘅。 我哋其實平時同你嗰個遭遇都差唔多嘅，即係如果我哋咧遇到。有一啲年輕嘅女子走埋嚟咧，佢哋想合照咧，通常第二句就會話：我媽媽好中意你嘅，係你每一次都係咁樣嘅，真係。所以我琴日就直接遇到本尊啊！等我自己攞翻身材先。我琴日話説咧，我要去九龍灣度攞車啦，咁啊，所以我就搭地鐵嘅時候咧，咁我一坐低咗。對面就有三個，我真的要跟他們說聲不好意思，因為昨天呢我就太陽曬啊，我又想蒙面，我又戴了太陽眼鏡啦，咁跟住又塞埋個耳塞，跟住坐到去地鐵站嘅時候咧，好有態度，咁跟住咧前面 你未講個重點，個樣本身又衰衰地咧，係咪先？係 啦，有啲滄桑，你見我啲鬚根都冇剃啦，咁坐喺我對面咧嗰個座位咧就有三位 Auntie 咧。佢就淨係對住我喺度揮手揮手，因為我塞住咗耳仔，真係聽唔到。 有時真係會聽唔 到。係啦，跟住咧即刻，哇！我好似咧掹咗粒耳屎出嚟，幾核突。因為我啲仲要係藍牙嗰只咧，我即刻撩啊，即刻撩出嚟。 哇！係呢個痰都係幾核突嘅，我想講 真係核突。 然後我就同佢講：，對唔住，對唔住 ，Auntie， 係啊。跟住佢哋就好關心我，就話：點啊？你話你病嘅？你冇事啊嘛？你做咩唔戴口罩啊？我唔敢戴口罩，我驚啊咁樣。跟住就喺呢個地鐵站裏面，我哋展開咗親切而温馨嘅對話啦。咁啊係啦，多謝三位 Auntie 親切嘅問候，係啦，要多多支持我哋節目啊。 係，多謝大家。 攞翻個彩先，使到你啦。可以攞翻個彩先。 我要攞翻個彩嘅話，其實我想指教，即係求教噶。我昨晚瞓得好差，跟住我今朝起身嘅時候，我發現咗有一啲靈異事件發生喺我身上面。 飛曱甴啦！ 嗱，唔係嗱，我昨晚瞓覺咧就全晚都發夢，不停係跑步嘅。咁其實已經好攰，真係好攰啦！你見到我好少翻工嘅時候個樣咁攰，但咁樣唔係最靈異喎。 你咁樣賴自己做咗運動， 我冇話賴， 同埋個夢好單一啊， 好單一， 八個鐘夢就係 不停跑步 跑。 但係靈異個位喺 邊度？你跑 Running Man？ 唔係，總之我就跑，我就喺度跑啦。但我起身嗰陣時，靈異嘅事件發現咧， 條褲濕曬。 唔係，如果係嘅話，都係賴尿啫，係咪？ 唔係汗啫嘛。 但係一個更加難解釋㗎， 唔見咗個夢。 我隻手指慘咗刺啊！ 我隻手指慘刺。 你嗱，琴晚我 係咩做嘅？ 嗱，我張牀係木做嘅，但係其實就係周圍附近，但係周圍附近係即係張牀係木做啫嘛，但係冇嘢你可以掂到啲木到嘅，即係你可以掂到嘅。跟住我琴晚係一個人瞓嘅。 係，我啱啱想話你隔離嗰個琴可能唔記得咗刮嗰啲毛髮啊。 佢冇扇我，咁跟住咧，我發覺起身嗰陣時咧，就發覺真係一起身就覺得好攰啦。跟住睇隻手指咧，點解我隻手指慘刺仲係見到條刺響度啊？ 成條刺慘咗喺你手指。 係啦，但係嗰條慘咗嘅刺咧，而家呢度都有個印嘅，但係慘咗嗰條刺咧，同我屋企所有嘅嗰啲木，譬如我張牀係啡色啦，但係嗰個係近乎係深啡色、黑色，係同我 间房入面有嘅嘢都唔知啊！我第一个谂就系、是。死啦！系咪你几廿岁开始梦游呢？ 你跑咗出去啊！真系 我唔知啊！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因为真系得一个人喺度瞓嘅时候， 啊、 我净知我嗱发梦。如果你跑步会令到你好攰， 你望下你只脚有冇嘢先？ 我又冇睇得咁仔细， 系啊， 你 唔系啊？嗰啲 每样 每 样 好摆翻好。 你有冇着鞋啊？ 系咯， 你有冇检查你嘅鞋底有冇一啲不寻常嘅痕迹啊？ 因为除咗 咁，你平时放工你都唔会特别睇下个鞋底有冇？我今朝真系冇。 唔系啊，你都知道你会着咗咩鞋噶嘛？ 我点知啊？ 你睇下度鞋底有冇打开啊？有冇余温啊？有冇热啊？ 咁我又冇， 我闻一闻啦、啊。哇，嗰度仲未好近喎、啊， 又未必一定出咗街嘅。喺自己间屋度跑嚟跑去都咁死。 个问题系你怀疑你啲木刺系喺出边惹翻嚟噶嘛？ 我唔知喺边度咯。 系啦， 总之我所有都是一个谜嚟、 我哋两个似唔似嗰啲刑事侦缉档 案？ 阿莫探员，咁你屋企附近周围家具里边有冇一啲刺嘅物体 我冇留意得咁仔细，唔好意思啊，莫探员。 嗰、那个系咪你屋企嚟噶？ 系啊，咁 你琴日究竟喺边度瞓啊？到你系 Chris 探员，请你跟进啦。 你OK， 你讲乜嘢都冇咁样，但系净系话好灵异， 好灵异， 可能就真系灵异嘢嚟，如果系咁。 系啊，吓、啊、你呢个 直接就讲出嚟算啦。 咁你有冇？咁、 啊、 你只手指有冇流血啊？ 冇啊，有个印咯、啊，因为有铲到刺个。 咁你掹翻出嚟嗰条刺咧，你有冇留低啊？ 哦，冇啊， 又唔留低咁点分析啊？ 啲证物系 sorry， 系烧毁埋个证物。 系啊，梁探员唔好意思啊，我下次如果我再有咁样嘅例子嘅话咧，我会做得好啲噶啦。希望下一次两位探员可以帮我解说到。唔系，我唔希望我下一次我真系好攰啊。 唔系，但系你再有下一次先，反而可能侦破到。 你再跑过啊？你试下今晚发翻个下半场。可能你就会跑翻去嗰个地方 度。我惊我听个眼袋跌到落脚眼。 啊？咩意思啊？ 随便啊。 你说，你怎么打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 的烛光漫长的烛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伤口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头低给我抬起头，你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像个烛光漫长的烛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伤口 周杰伦斗牛啊！丰收快活人有攞纸巾，会有人主动嚟嘅曾志豪。 仲有通常都系负责递纸巾嘅黄耀祖。 仲有用紙巾抹眼屎未瞓醒嘅 Chris 林 中，可以唔使講嗰個字嘅，你講第二個英文字眼 A 都得㗎。 OK 喎，佢開始冇嗰啲咧口罩包。冇 底線啦， 嗰啲客人都有格分秘密。 系、哎、我琴日咧有一个第一次咧就发生咗嘅，系、 啊、 啦，咁咧就话说 系咯，仲有第一次， 一生仲有第一次，真系系啦，你都琴晚夜妈妈都搞到自己唔见咗个梦啦， 系咯， 但唔知佢可能佢成日惨字 嘅啫，系啊，真系你都 我真系嗰张疑似梦嚟个字添，疑似梦游啊。 哦，系咯、啊，我都话你唔见咗个梦， 唔使将啲生活习惯 变 得太多嘅。 系咯、啊，我都觉得系，系、okay. 我哋都担心你啫、啊，因为 Chris 佢呢个年纪，佢都开始担心呢啲嘢。 咩啊？你讲紧咩啊？ 梦游啊？ 梦游啊？ 有年几分嘅咩、啊？你读下书先啦。 随感觉有噶。 咩啊？会咩？小朋友都可以梦游噶，冇分年龄噶。 哦，系爱丽丝最中意添。 啊，咁又系。 系咯，我琴日嗰个第一次。 但佢梦游系仙境嘅，你第一次系咩啊？ 我第一次咧就系攞架车咧翻去咧，即系所谓嘅原厂去检修啊。 系。 因为喺我人生嘅嗰个驾驶里边咧，全部都系二手二手啦。咁、因为即系中伏嘅次数太多咧。我今次先毅然话，算啦，忍痛咧，即系用公款嘅方法搞掂一架一手车。咁、咧就个个都话咧，你记得享受佢嗰个咧原厂保养服务啊，咁样。即系呢样对我嚟讲咧，以前系觉得好陌生嘅，即系你求其攞去车房度整咪得咯。 其实原厂保养服务系好好噶，我想讲。 即系听落去就系咁啊，即系所有都系原装啊。咁同埋咧，我听佢哋个个讲咧就话，最紧要咧就系一定要第一次一定要翻原厂。哦，点解？第一次免费噶。 哦， 嗰啲嗰啲。系啦，包咗，即系无论如何咧，即系好似你做啲咩 facial 都咧，第一次你试做试做，总之系免费咁样，咁所以个个都话嗱，第一次就免费，咁跟住咧，你究竟仲帮唔帮衬佢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嘅，特别系因为你揸嗰啲都系普通嗰啲日本车咧，佢话其实通街车房都搞得掂噶啦，咁 总之就系免费， 免费就唔好 嘥 咗佢先， 吸引啦系咪？ 系啦，咁于是乎咧，我都好似佢哋咁讲话，老虎都一定第一次去咗先，唔好理咁多。咁咧佢就好得意，佢有提醒你嘅，譬如咧。佢就會 set 咗喺架車度咧，話啊，去到佢自己內設咗，譬如話你行到唔知幾多公里咧，佢就會提你，你記得要翻去原廠度換啲嘢 喎。係啦，做到足噶咯喎，俾埋免費嘅 buffet 你食，即係食全餐噶嘛 ，check 咗噶嘛。 佢又提你咯，咁佢又提你啦。咁如果你唔記得咗咧，佢仲會短信咧不停轟炸你嘅。佢得閒無事就打電話嚟，親愛嘅顧客。记得提醒你咧，你嘅车咧就最好呢排就要翻嚟检查啦，系啦。 最惊系无啦啦 send 个短信嚟做乜嘢啫？ 即系 Hong Kong Police 嗰啲， 系咯系咯，都系佢都系温馨提示你啫。咁我就衰嗰阵时，我谂法咧就系、是、嗱，即系你用翻你 facial 嗰个概念咧，譬如你今日走去做咗 facial， 咁你会唔会三日后即刻做第二次噶？ 唔系 冇咁快噶嘛？ 唔系你呢个例子唔好、 啊，点解啊？ 你架车人哋都提你要去维修 咯，即 系你同唔同你三日之前，你 人哋皮肤真系好差，你要人哋做 系啦，除非你皮肤好差嘛。如果唔系咧， 因为如果人哋话俾你知嗰个 treatment 系咁样嘅，你三日要嚟做嘅，咁你就要嚟做噶啦。 因为有个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是、用头先皮肤嘅比喻咧。 即係你唔會三日內就即刻污糟到咧，你要再去一次黑頭噶嘛。 我想講我有試過三日內做兩次 facial 噶。 你坐遠啲啦 ，Chris， 佢污糟到咁噶，原來。 唔係啊，做 facial 唔一定係乾淨噶，你讀下書啦。 做 facial 唔一定係乾淨。 你可以緊緻噶嘛，你可以推翻上去啊嘛。 講翻係冇推上去，但我都做過 facial。有時你真係唔係話要清啲咩咧，就不如按下敷口舒服嘅。 好啦好啦好啦，總之我就話咧三日即係咁近嘅意思，咁有好多車主都話。喂，唔使咁快去換油嘅，你咁快去換油咧，其實都未夠污糟啊，你嘥鬼曬咯，即係其實佢可能想你第一次嘅免費咧冇嘢做啊嘛，咁咧我又懶喎，兼且又想咧將 嗱重點講咗出嚟啦，成單新聞。即系你嘅个人经历就个懒字咯， 我谂住将个懒啦，同埋咧谂住将个优惠咧舐到最大化，即系话喂，如果我咁早就去检查嘅话咧，一定冇乜嘢整啦，佢悭鬼晒，咩都就已经用咗我免费 quota 啦，咁我就储得又储，懒得又懒，到到我琴日终于的起心肝走去即系 check 车嘅时候咧，咁我大安子而够啦，啲污糟嘢都够多啦，你清嘅时候我抵好多啊嘛，真系，点知佢同我讲话，曾 Sir。你咧嗰个里数好似超得多咗啲，我话有几多啫，几个月啫嘛。我哋咧补修咧头一次免费咧2000公里， 系 你超到5000，我哋都 OK 嘅，勉强都 系系。 咁我而家几多啫？你12000， 都唔系差好远啫。 好啊，咁点啊？ 唔系差好远，争六倍啫嘛， 少少啫。 曾 Sir， 唔好意思啊，你第一次要破费啦，免费嗰度已经唔包啦。 哎呀， 仲蚀咗， 五个字，贪字得个贫啊，又要使钱啊，贫穷啦你。 呢个故事教训你，冇得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承认一项袭警罪，同埋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监6年。高等法院今日开庭处理佢提出嘅上诉，同案两名被告卢建文同埋黄家驹亦都提出上诉，法庭将一同审理。梁天琦嘅代表律师话，今日只会就刑期提出上诉，唔会就定罪提出上诉。控方在庭上先播出片段，包括事发当晚食环署人员在现场处理小贩摆卖时被市民包围的情况。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法庭外声援，坐在犯人栏的梁天琦向旁听的市民点头，而卢建文就以右手按住在左胸口前。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7个车站仍然关闭，包括将军澳站和坑口站。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调景岭站、中途亭坑口站、将军澳站。在坑口，朝早7:00已经有多名市民轮候巴士和港铁接驳巴士。有到荃湾翻工的居民话，提早半个钟头出门，相信港铁今日开咗宝林站能够起到分流作用，因此选择在宝林站上车。以免港鐵接駁巴士在調景嶺一帶會塞車。有家長帶個女乘搭港鐵接駁巴士到寶林翻學，認為坑口站的閘機冇壞，應該開放車站。亦有居民認為港鐵關站影響當區居民出入，希望港鐵盡快處理好。港鐵表示，今日有6班城際直通車取消，其餘所有南北行班次維持正常。取消的班次包括由广州往红磡的 Z805、Z809、Z819 以及由红磡往广州的 Z804、Z810 和 Z818。 美国国务院对一些中国官员和共产党成员实施签证限制，认为他们要对新疆自治区内拘留或虐待少数民族负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中国要立即停止对新疆的镇压，释放被捕少数民族，同埋停止骚扰海外有关联的穆斯林。措施亦会影响被制裁的人士的亲属，包括他们寻求到美国升学的子女。不过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受签证限制中国官员的名单。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谴责是干预中国内政，形容这项决定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规范，损害中国利益。中国深感遗憾并坚决反对。发言人重申，新疆地区没有美国所指的人权问题，美方的指控只是为干预捏造借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69点，成交金额26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4点，跌1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2.2，跌个六；友邦保险73.85，跌一毫；建设银行6蚊，跌。建设银行系5.9毫9，升4仙；美团点评87.85，跌1.15；汇丰控股58.15，跌3毫；中国平安90.5，跌3.5；盈富基金26.7，跌1毫；工商银行5.23，冇起跌；招商银行37.25，升2毫；恒生银行160.1，跌5.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4，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2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42美元，卖出15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快线有意外啦，龙尾就喺新墟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蝴蝶谷道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方向就比较车多，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欣怡花园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启福道桥底。在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水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文化源于生活，生活在于体验。 年轻人怎样旅行，怎睇文化，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电视节目《文化长河·江山行》，我张曼莎，我马晓晴和杜伟瑶 会带观众游历中国， 以青春的眼光细看历史，认识中华文化。 文化长河·江山行，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同埋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风骚快活人有呢、這个游戏真系好好玩嘅啫，好少做 facial 嘅，不过头先咁都俾人哋攻击话你唔识嘢，三日做一次都好正常嘅，曾志豪。 另外仲有咧，我系咪我你讲完呢句咧，我好想继续嚼你啊，但系我又唔可以，我要介绍翻自己，所以咧我都系咧有少少就嚟近乎冇口德噶啦，已经嘅黄耀祖。 仲话你讲 facial 添，唔讲翻 facial 嘅， 俾人反击翻啦。 我咧就 又唔系反击你咁呢个。 好有口德，又暂时唔使做 facial 住嘅 Chris 梁彦忠， 唔使做 facial 住，可能系冇得救嘅。 喂，风头火势，今次 喂乜嘢？ 喂咩啫？大家咁熟，喂一声， 我觉得佢未记得啊。 系啊，喂， 我 准备 好噶啦、 哎。 今次有咩啊？继续系攞唔到呢个第一次着数嘅，好抌心嘅曾志豪。 啊，个记性真系好喎、啊！咁快就总结咗头先我嗰个经历最痛心嘅地方，但系第一次嘅着数攞唔到啊！所以提醒大家，真系优惠嘅嘢用完就冇噶啦，记住记住，有时限性噶。我想讲咩？你 唔好太贪啦。 你如果有嗰啲第一次旅行优惠，你唔要嘅？ 我唔会等到佢最大先要啦。 I love this game， 冇错。如果你系一个 NBA 球迷嘅，你非常熟悉呢一句佢嘅口号啊。I love this game， 咁啊，不过有啲人咧就唔系好 love 啦吓，特别系而家嗰个 I 咧就系喺 mainland China 嗰度咧，佢哋就唔系几中意呢个游戏啦，因为 NBA 咧就其中一支球队啊，火箭队嘅 GM 佢哋嘅总经理啊莫雷咧就发表咗一番嘅言论喺佢个 Twitter 嗰度啊，咁嗰个言论系咩咧？其实就系近排喺香港你都成日见噶啦，就系呢一个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咁啊喺佢个 Twitter 度一出咗之后咧就引起轩然大波。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又俾人哋终止或者杯葛咧，要同呢个侯斯顿火箭嘅好多赞助啦、商业嘅合作啦。后来咧再演变到咧，就系央视咧，佢就话我要停止转播你所有嘅季前赛啊，嗰啲热身赛。嗱，暂时嚟到呢一刻咧，我都系睇到佢就话系季前赛啫，我唔知佢有冇最新嘅进展。咁啊，不过亦都陆陆续续咧有好多新嘅啲品牌啦，嗰啲手机品牌啊，或者手机播放平台品牌咧，都话我要终止同即系呢个 NBA 嘅转播嘅事宜啊，就话咧因为要紧跟呢一个中央嘅政策啦，咁啊内地亦都好多嗰啲球迷咧就亦都话啦，哼，篮球咧就话无分国界，但系祖国咧就系我哋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维护住呢一个祖国嘅即系尊严啊咁样。咁总之又系一件政治嘅事件咧，就燃烧入去咧体育嘅转播里边。咁但系 NBA 咧有冇即系有咩回应咧？嗱，真系波系完嘅。但系佢呢件事就好难完啦，因为 NBA 咧佢哋嗰个总裁咧阿斯华咧，佢就出到嚟讲咧，佢就话系莫雷嘅言论咧，可能系冒犯咗一啲中国球迷，我哋为此感到抱歉。不过咁我哋系唔会唔支持莫雷嘅，因为佢有佢嘅言论自由。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因为对佢嚟讲咧，你又赞成佢有言论自由，跟住但系你又觉得佢对啲球迷造成伤害，表示遗憾，但你又唔炒佢。咁於是乎就冇辦法平息到咧好多即係憤怒嘅即係喺內地嗰啲球迷啦。咁啊，當佢哋喊出一句口號咧，就話轉睇 CBA 就算數啦咁樣嘅時候咧，嗱，大家而家就要研究一下啦，究竟呢件事有冇可能係會即係發生嘅咧？即係真係大陸咧喺嚟緊呢一季咧，即係呢個2019至2020年嘅呢一個季度咧，係禁止播放 NBA 嘅賽事。而 NBA 是会跪低的呢，嗱，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係 NBA 佢哋嗰啲歷史咧，就係佢哋其實好多球員咧都好感言嘅，特別係因為美國呢個即係地方咧，佢哋對嗰個政治嘅參與咧都幾日常化嘅。譬如話咧，立邦詹士咧，佢喺特朗普同埋希拉里咧，即係互相喺度爭總統寶座嘅時候咧，佢係多次出嚟站台咧，就企喺希拉里嗰邊。就會抨擊特朗普一啲即係唔公平嘅政策，咁所以你話啦，佢哋會唔會覺得話係有運動員唔應該講政治呢？唔會，甚至乎當特朗普上任之後咧，咁佢繼續批評嘅。嗰陣時咧，有一啲特朗普嘅幕僚啊，或者佢啲爪牙咧，係有批評過立邦詹士咧，就話你翻去打波啦，你唔好講政治啦咁樣。咁然後立邦詹士嘅回應咧，佢就話。我哋唔只系一个运动员，哇，好型噶嗰阵时，嗱，咁你谂下啦，有呢一个传统嘅话， 咁佢哋究竟对于而家呢件事嗰个睇法会系即系点样回应咧吓？嗱，你可以即系心中有数嘅。咁同埋佢哋亦都系好多球星咧，即系其实同中国咧都有好密切嘅往来嘅。而呢啲球星咧，佢哋本身亦都系都几感言嘅。嗱，譬如举一个例子啦，退役巨星 Kobe Bryant 系洛杉矶湖人嘅呢一位嘅球星，佢系中国嘅铁粉嚟嘅，即系中国有好多佢啲 fans 嘅。咁但系其实佢亦都系好关心即系呢一个好多社会嘅议题嘅。譬如咧，你知啦，因为美国咧好多嗰啲种族啊，有黑人咧，亦都会有啲唔公平嘅待遇。咁嗰阵时佢哋亦都传闻咧就着过一件衫，即系传闻唔系嗰个 hearsay 嗰个传闻啊，系全体嗰个传闻咧着咗一件衫，就系咧就支持咧嗰个黑人咧，即系被警员枪杀咧，要维持正义。维护翻一个公道嘅一个行动，佢又着咗一件 T-shirt， 叫 I can't breathe， 即系话喂，我呼吸唔到啊！就系嗰阵时讲紧嗰个黑人嘅待遇。喂，咁你话俾我听 ，Kobe Bryant 呢啲咁点算先？你系咪都希望佢从此即系你中意佢？其实你就系中意佢成个人嘅感言啊，中意佢嗰种即系飞天遁地嘅篮球技艺。咁如果你中意佢喺后有啲事情上面佢就唔敢讲嘢嘅话咧，咁都有违佢呢一个黑曼巴嘅呢种热血精神嘅。咁好多呢啲球星都系噶，所以。你话 NBA 嗰边嘅取态会点样呢？好值得即系观察嘅。嗱，而调转啦，你话大陆究竟会唔会禁播成功呢？我啊从球迷角度出发嘅啫。今季嘅 NBA 真系好精彩咧！立邦詹士又会同埋呢一个即系Anthony Davis， 佢哋会组成呢一个梦幻嘅组合。仲有快艇队嘅嗰啲双巨头咧，啱啱我见到又话呢个 Ben Simmons 咧就命中咗佢生涯第一个三分波，对好多球迷嚟讲咧都系冇办法唔睇嘅一季嚟嘅。所以真系热血交战啊！究竟系爱国重要啊，定系爱个篮球重要呢？又话篮球可以跨越国界嘅，究竟呢一次 NBA 事件会点样演变呢？大家继续睇住啦。不过香港就比较幸运，我哋仍然可以大叫一句 I love this game。风头火势冇嘢讲，我发觉头先嗰啲游戏都玩到冇晒嘢讲。琴日已经同佢讲咗，佢唔会着呢波衫，佢就系会得波鞋嘅。咁佢会唔会都睇下篮球比赛噶？因为其实好似我哋亚洲人呢种身形咧，都系可以喺 NBA 度立足噶。阿祖，我哋一齐睇波啊！ 但我自己是比较特别的亚洲人身形，即是跟一般的亚洲人都仲有少少的不同。篮球比赛真的少看，但其他球类的活动，譬如网球啊那些，我会看多一点，足球都看得多咯。豪仔咧，头先就讲到 NBA 啊，即系一个少少嘅政治风波啦吓，咁啊同内地有关嘅。另外阿祖讲过呢个咧都有关系嘅，不过咧就系唔同嘅品牌啦。NBA 都有一个好大嘅品牌啊。今次我要讲另外一个咧，关于珠宝首饰咧，就系 Tiffany 嘅呢一个品牌啊吓。发生咩事呢？嗱，其实之前咧，即系我哋节目都有讲过，譬如 DNG 啊，佢哋有阵时咧有啲广告其实系无心嘅，不过可能咧就唔够敏感，但系就一下子就击碎咗我哋好多强国嘅朋友嘅玻璃心。今次到 Tiffany 啦，讲紧嘅咧，佢哋就有一个新嘅广告啊。咁你都知道啦，呢一个品牌其实都系买一啲嘅珠宝首饰噶啦，系咪？可以形容一下呢一张广告嘅相嘅先。咁首先呢个 model 咧，同埋个背景咧，就系佢哋主要嘅颜色响度啦。model 咧一位嘅啫，咁呢位女士嚟嘅，即系好靓女咯。我哋中国嘅名模嚟嘅，佢个名咧就叫做呢个孙菲菲啊吓。孙菲菲咧就一只手咧就垫住咗块面，另外一只手咧就遮住咗只眼，即系遮住咗一只眼嘅，从而咧就想咧本身啊吓，就系想凸显咧佢两只手上面咧都戴住咗佢哋品牌嘅戒指啦。不过由于啊，即系最近呢几个月嚟香港都发生咗好多嘅事情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啦。譬如喺八月嘅时候啦，就有一位嘅女性嘅抗议者啦，就疑似啊香港咧就遭到警方发射咗呢个布袋弹射中右眼啊。咁啊之后咧，亦都有一位印尼嘅女记者啊，就系呢个香港嘅市。喺现场咧，就俾警方发射嘅橡胶子弹咧击中右眼，之后咧都证实咗啊，系会永久失明嘅。咁啊，呢一张相，呢两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其实你都知见到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啦，有几多嘅朋友系会用只手遮住咗一只眼去代表佢哋嘅意见嘅。就讲到呢度，我谂你哋都会估到噶啦。内地嘅朋友就会话。 喂，你哋呢一个名牌珠宝店啊，系唔系想表达一啲特别嘅诉求？所以咧就揾呢一位嘅 model 咧，就攞一只手揞住咗佢自己嘅一只嘅眼睛咧，咁样。咁首先听下咧，佢哋个公司嘅发言人点样讲先啦。发言人咧就话，其实呢一张广告嘅照片咧，系喺五月嘅时候咧已经影咗噶啦，咁样。仲话咧绝对冇表达任何政治声明嘅意图，而呢一张相都唔明点解会俾人哋咁样解读，令到佢哋觉得好遗憾嘅。不过跪低嗰句说话出现啦，佢就话咧，因此佢哋已经咧将佢哋喺数码同埋社交网站管道移除啊，并且即时起停止继续使用呢一张相嘅。而一啲中国嘅消费者啦，咁可能你都会知道，哇，其实佢哋先系真正嘅老板嚟噶嘛，系咪？咁佢哋又讲咗啲乜嘢咧？佢哋咧就会话呢一个嘅品牌啦，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刻啦吓，发出咗呢一张嘅照片，觉得佢哋考虑得唔好嘅。佢仲敢讲添，有啲嘅消费者就话：我哋曾经系你嘅铁粉嚟嘅，但而家我哋支持我哋嘅国家，绝对永远系优先嘅。我爱我嘅国家，我唔容许佢受到任何嘅诽谤或者系侵犯嘅吓。跟住所以你哋就会见到啦，因为呢个嘅品牌咧都受住几多嘅压力啊。最终咧呢一张相咧就下架，冇得再做宣传噶啦。咁你可以话跪低嘅，亦都可以话哇个玻璃心真系好易碎咁、啊、样。好似有啲人一定会话，哎呀，点解你唔坚持啊？我讲呢个数字俾你哋知，可能你就会谂起，有阵时可能佢哋都想坚持啊。不过如果你睇住公司盘数嘅话，佢哋都有一定嘅压力啊。其实呢个品牌啊，喺今年三月到六月咧，喺中国大陆嘅销售额咧系增加咗25% 嘅。就算内地升咗25%都好啦，全球佢哋喺同时间系萎缩咗3% 嘅。可想而知，你会知道佢哋真系几有几依赖啊内地个市场。不过可能你都会话嘅。一张相啫，其实好多唔同嘅唱片封面啊、平面广告啊、杂志封面啊，尤其是嗰啲珠宝广告、首饰广告啊、表啊，呢、这、一个嘅 pose 其实都真系摆唔少噶啦。如果凡事都要咁敏感嘅话，咁呢一班咁尊贵、咁使得起钱嘅客户，又真系几难服侍啊，阴公。风头火势，嗱呢位拍档咧，佢有电视又有节目啦，咁我估佢咧应该都会几敏感嘅，有阵时只手摆喺边度嚟影相咧，我谂佢而家咧都会谂完再谂啊，佢系阿 Chris 梁彦忠。 系啊，我只手会扎喺后边啊，全部相都唔露手啊，净系露样。系风头火势，今日咧又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嗱香港人咧。好中意乜嘢咧？好中意好多嘢嘅，其實都，但其中一樣咧，大家都周而復始，每隔幾年又會講一次，就係咧總會有啲嘢要炒下咁樣嘅。咁啊最簡單就梗係一年一度嘅呢個 iPhone 呢個出嘅時候咧，就梗係會有啲人又會想買完之後攞嚟炒啊咁樣啦。咁另外咧又會有一啲我會叫做。多少少收藏嘅呢个价值嘅，就即系可能有啲人都会储一啲绝版银纸啊，喺某一啲年份出嘅银纸啊，咁样咧就希望可以储完之后咧，就唔知道过几多年之后会升值啦。咁但系又会有专家话咧，其实咧呢个升值嘅回报率咧真系好低嘅，你本身将嘢都系值$100咁样，咁你储咗好多年，其实可能都系变咗$300-400咁啊，就唔抵啦咁样。呢个咧我自己都有做嗰啲咁样嘅嘢，其实都唔系我自己嘅，我屋企啦，我屋企咧喺呢个97回归之后咧，就开始会储嗰啲女王头硬币咯。我相信好多屋企都会有咁样做嘅。咁啊，储到屋企咧几啱咁样嗰啲硬币，其实我谂夹埋可能都有几千蚊都未定嘅。咁但系到底有冇人话俾我知呢、這个女王头储到几时先至会升值呢？原本嗰个女王头嘅$5可以升到去几多钱呢？咁样诶，咁咧今次我呢单新闻咧睇完之后，可能又有少少启发。话说咧，早几日就有一个拍卖啦，喺香港咁咧，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日本艺术家咧，都有啲艺术品就喺香港嗰度拍卖嘅。嗱，呢个艺术家咧，我其实都虽然佢话好出名，但我孤陋寡闻，都系今日先第一次听嘅啫，叫做奈良美智。咁咧都算係應該係一個殿堂級嘅一個藝術家啦。咁其實咧佢最矚目嘅呢一個拍賣嘅呢個藝術品咧，就係一幅叫做《背後藏刀》嘅一幅畫。哇！大家估下咧係賣咗幾多錢嘅？佢咧係史上呢個日本嘅藝術家賣得最貴嘅一個成交嚟嘅。呢、這個《背後藏刀》咧。 首先講下係點樣㗎啦。佢咧其實呢、這個奈良美智嘅畫咧，一般咧都係會畫一啲人像，又好少會有背景嘅。咁啊人像咧就多數都係一個女仔啦，個女仔就係、是都幾獨特嘅佢嗰個風格，即係咧面圓圓啦，然後個額好高啦，然之後咧個眼咧係帶住一個好怨憤、好不屑嘅眼神，成個樣咧都係好不屑嘅，即係好似瞄住你咁樣嘅，唔開心嘅。咁但係呢一個畫風就出咗名喎。然之後咧，最近呢一幅叫《背後藏刀》嘅畫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女仔就企咗喺度著住裙咁樣啦。然之後咧，佢有其中一隻手咧係見唔到嘅，佢正面咁樣望住你，側側地身。然之後咧，右手就係收埋咗喺後邊，咁睇唔到把刀嘅。但幅画就叫做《背后藏刀》，呢一幅画卖咗1.95亿港币，1.95亿，因为佢有一幅好大幅嘅画嚟嘅，高过个人嘅一个真实嘅 size。咁啊，当然好轰动啦，话好贵啊，成啊，成日本最贵啊咁样啦。咁但系今日我想讲嘅咧，个焦点咧反而就唔系佢，原来呢个拍卖咧仲有好多其他艺术品，其中一张咧一个艺术品咧就系一张100蚊港币嚟嘅。它是一张2003年版2008年发的一张100蚊纸，但它又不同，它不同一般的这个收藏的100蚊纸，就这原张哇封到很漂亮，完全不掂这样就卖回给你。这个呢就是奈良美智，它有自己在亲笔在上面做过一些创作的，但是没有很特别的。我现在望着幅相，它用水笔在上面呢就框住这个100蚊的那个狮子头，上面咧佢就卡通化啲啦，隻眼、耳、口、鼻啊咁樣都畫翻啲線出嚟，咁都幾粗疏嘅啲線條。咁然之後咧就再喺右邊一個空白位嗰度咧，就畫翻佢嗰個signature 嘅嗰個女仔啦，就係、是、嗰、那個眼大啦，不過眼神就開心啲。佢本來個眼神好憂鬱噶嘛，嗰、那個女仔呢度就畫到咧，即係有少少勝利嘅眼神咁樣就望翻住只獅子嘅。咁然之後上面就再應該係寫咗個日期 HK 咁樣。用一個水筆寫，我就咁睇相，其實似係原子筆添，好簡單，一張平平無奇嘅100蚊紙，最後係拍賣咗45萬港幣嘅，45萬，原本100蚊嘅價值100蚊嘅100蚊紙咧，就升值咗呢個4500倍，賣45萬，就係、是、因為藝術家咧喺上面畫咗幾筆都幾 casual 嘅一個創作。嗱，呢個咧同我哋一路諗賣銀紙嗰啲咧係有好唔同嘅一個諗法嘅。我哋就係梗係覺得啊，以前嘅嘢咧，古董啊，收藏得越完整、越原封不動，你最好咧乜嘢都唔好掂佢就越好。但係今次呢件事咧，就反而話俾你知，其實你自己加花啲自己嘅藝術嘅 input 落去一張平平無奇嘅嘢度，反而先可以令佢升更多值。你諗下一張平平無奇嘅100蚊紙，你要擺幾耐、擺幾多個世紀先有可能值到45萬港幣咧？咁樣。都係有諗翻喺曾經我喺即係旺角行會見到好多街頭表演嘅年代，會有好多人可能唱一啲歌啊，好似唱 K 咁樣啊。本來就算佢唱得幾好聽都好啦，如果冇啲自己嘅創作咧，都硬係好似有啲即係冇自己嘅好多 input 落去，咁亦都唔夠獨特嘅出嚟嗰個作品。咁但係如果加少少自己嘅元素，自己有啲編曲啊，自己嘅創作啊咁樣咧，其實成件事嗰個價值就會高好多啦。所以呢件事上面咧，唔係話俾大家知點樣100蚊可以變成45萬啊，或者啲咩奇蹟，奇蹟都係需要人自己去創造嘅，都需要加自己嘅 input 嘅。我哋呢幾個月都見到好多民間唔同嘅作品咧，可以畫出好高水準嘅一啲創作，所以我覺得呢個價值最後都係由自己創造嘅。 比项链更亮，你的幽默要比手镯更光，仿佛带我走进 Tiffany， 让岁月再流进，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当一沉醉怀中的手势。叫我更美丽，就算转世永远来不及，只要懂得送我一首诗和小玩意，我不需要 Tiffany。 你叫我喝香气， 一串闪烁的日子，怪不得我相信爱从来不用尝试。 他是薛凯琪，我不需要贴份你啊。 就算全是拥有， 香港的民主人权已在一己之私搞乱和控制香港，进而牵制和压制中国。文章强调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香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西方政客策动颜色革命的伎俩对香港不管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7点，跌135点，成交金额3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2点，跌4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0.6跌3.2，友邦保险73.2跌7.5，建设银行5.99升4仙，美团点评87.4跌0.6，盈富基金26.6跌2毫，中国平安90.55跌3毫，汇丰控股58.15跌3毫，工商银行5.23冇起跌，恒生银行159.9跌5.3，港交所229.4跌0.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583，瑞士法郎7.898，澳元5.298，澳元是5.289，加元5.891，新西兰元4.951，欧元8.6012，每百日元对港元7.3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2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91美元，卖出1,50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黄珠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另外啦，继续跟进呢一个嘅港铁消息，咁就系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石门站啦，总共7个车站仍然系关闭嘅。咁啊，港铁咧系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咁中途咧系会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嘅。另外啦，港铁列车服务系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之后嘅服务安排。咁至于轻铁方面咧，仍然系有4条路线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咁至于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口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对开咧一段就慢车。咁另外佐敦道去翻加士居道咧，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连翔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咁九龙湾咧，伟业街去翻骏业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咁就系伟业街方向油塘，近住骏业街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将军澳道条支路咧屈翻落去观塘道咧一段都好塞啊，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咁就系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咧系挤塞，龙尾去到欣怡花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文化源于生活，生活在于体验。 年轻人点样旅行？点睇文化？不如跟着我哋一起出发啦！ 电视节目《文化长河·江山行》，我张曼莎，我马晓晴和杜伟尧会带观众游历中国，以青春的眼光细看历史，认识中华文化。 《文化长河·江山行》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讲起黄祖蓝，你会谂起咩咧？ 高，佢老婆好高，佢自己都想高，佢个人好高兴。 佢又系咪咁谂咧？ 喺节目里边啊，或者见观众嘅任何场合啊，好多时都系好开心啦。 系， 但系其实一个人谂嘢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几悲观嘅。 想知道悲观底嘅黄祖蓝点样都可以寻找到快乐？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咧晏啲就会有， 今日系星期三， 哎呀，就快乐不知时日过， 好快，即刻纠正到， 好想系礼拜四啊，即系听到有黄祖蓝嘅 trailer 已经好想听，真系。 系啊，听日咧我哋嘅寻找快乐的人咧有阿祖蓝咧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祖蓝咧都真系讲出。几多都几心底嘅说话、嗯，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吓。 好啊， 听日有黄祖蓝啦。咁今日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都有呢个就 系 我们的嘅。今日咧就讲下我们的公共屋邨啊。 冇错冇错。 呢阵子都好多嘅议题啦，就讲到啦，究竟啊公共屋邨嘅住喺嗰度嘅人啊，又代表啲乜嘢咧？跟住有好多嘅网民咧都揾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咧，都真系住喺公屋嗰度长大嘅，系咪？咁啊，如果你屋企附近咧啊有出过呢啲嘅明星公共屋邨嘅代表可以在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啦，又或者你哋自己咧住公屋里面嘅经验里面啊，有冇啲乜嘢好特别嘅回忆咧？好有人情味嘅回忆咧，都好乐意啊！欢迎你哋同我哋分享嘅。 系啊，就系、是、特别有啲公屋嘅玩意啦，有冇啲咩游戏啦吓，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喺网上留言都冇问题嘅吓。 系啊，不过天气先嚟好嘛。 哦。好啊， 哦 我仲睇紧咧网，唔系啊网民留嗰啲公屋嗰啲资讯，哇好详细， 好详尽啊， 有晒标题，有晒相，有成自己一个报道咁样。 系啊 ，anyway， 依家咧呢个天气咧气温系29度嘅，相对湿度系70%。 好嗱，睇咗一个报道，佢个题目好简单嘅啫，几隻字。不能和父母说的秘密， 不能和父母说的秘密。 嗱，佢咧就系、是、佢、就咁样做嘅，佢咧就收集咗咧有外地嘅网民同埋内地嘅网民咧，即系究竟啊，佢哋分别地有冇一啲乜嘢嘅秘密系唔可以同爸爸妈妈讲嘅？跟住我睇嘅时候讲咗啦，其实有啲咧都几 sad 嘅，即系内地同埋外地都好啦，有一啲咧唔够胆讲要瞒住爸爸妈妈嘅秘密咧，就系同病有关嘅、 哦， 即系可能有啲系有抑郁症啦，有啲就系讲到可能系啊点解我长大咗之后我都冇乜朋友嘅、 哎，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屋企冇钱啊， 冇钱 冇钱， 我住公屋，妈妈，我细个系住公屋嘅。 嗱呢啲嘅例子都会有啦，另外一个咧，两边都有提及到嘅咧，我觉得系几吊诡嘅，唔知道如果大家真系一个唔好彩，有冇啲咁样嘅经验？我相信你哋两个冇嘅，但有嘅话，你讲唔讲咧？就系、是、你发现 爸爸妈妈的其中一方有婚外情。 哇，咁刺激啊！ 内地的网民和内地的网民， 头先你跟我讲话，我和阿 Chris 不会有，莫非？ 唔系你哋唔即系我，你哋冇咁样嘅例子。 咁点解你会净系 唔系？咁我 哋两个系咯， 系啦， 我都冇知道。 但系呢，因为佢哋分别地，即系好多嘅网民就话呢个系一个秘密，就系、是、可能有人就知道爸爸有另外一个， 哦， 亦都有人知道妈妈有另外一个，但系佢哋选择咗呢一个咧，都收为成为一个秘密。 因为如果唔系攞唔到两边零用钱噶啦， 即系佢两边都知道，同时都有 唔系两个唔同嘅网民嚟嘅，但系都有咁样嘅例子。 咁可以食两家茶礼咯。阿爸，我知噶，你琴晚去咗边啦？啊！如果你俾钱我去落楼下买嘢食嘅，我就唔知道你琴日去咗边啦。 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利是，我哋试下帮呢个网民去即系解扣啊！即系如果大家利是，你遇到一个咁样嘅例子，你会唔会够胆同你爸爸或者系你妈妈讲？ 诶，你讲先啦。你后生啲啊！ 我真系冇遇过啲咁样嘅情况。 首先，你身先。 如果有用下我嘅创作力去谂下先。 系。 如果有，我谂我都唔会直接讲啦，系咪啊？ 唔会直接讲。 我谂系 即系网上讲会好啲。 我觉得系应该同翻 WhatsApp 系啦，问啊，即系是打一边嘅。 系，即系譬如当系爸爸出咗事 咁 样啦。 咁啊，同爸爸讲啦。 即系，但系你会 讲我知， 你会讲你知， 我会同阿爸讲。 你会唔会选择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先噶？ 即系点样？ 即系譬如扮晒嘢咧，话阿爸我有啲系啦，阿爸我有想问你啊，我咧就系咯，我咧就最近我就包二奶咁样，系咯，我有小三啊，唔知你有咩意见咧？ 就讲晒佢嗰啲嘢出嚟， 跟住阿爸就同你讲：，系阿仔啊，原来真系遗传噶，我都有啊。 系啊，即系可能 呕出嚟嘅。 唔系，你谂下用呢个方法咧，有机会套到。我话阿爸，我唔好衰啊，我咧我背弃咗阿 Susan 啦，而家中意咗 Mary 啊，咁样。 啊， 你搏啊，睇下你阿爸咧个反应。即系如果你阿爸咧即系道貌岸然咁样话，衰仔唔得啊，我哋做人要从一而终啊， 咁 样。 咁真系会火噶，咁你又有一个咁样咯， 咁 又 真系 两 样嘢喎，即系你系想，你系真系估紧，你系要套佢讲啊，定其实你已经肯定先？ 嗱， 肯定就唔使咁样做啦。 唔系你应该肯定嘅，但系你睇下可唔可以用个位咧引佢自己讲啊嘛，因为 如果佢唔讲，我觉得会仲丑陋嘅，即系喂，仲要讲大话，你呢个咁嘅 系 垃圾，已经做得出，仲要唔认， 但系最惨嘅都系你阿爸啊，你闹咗佢垃圾嗰个， 仲衰啦， 到时可能会再火啲噶嘛， 所以唔好俾咁多空间，俾咁多火出嚟， 咁你 只话 直接就着佢， 直接讲咯，我又见。到咁样， 系，你系咪要处理下咁样？ 系啦， 都系一个方法啊。 但你咁样讲完之后，你有冇预咗个咩结果先？嗱，有啲僆仔再细啲咧，可能会惊就系，咁会唔会搞到离婚噶？ 即系家变啊！ 即系可能最后咧，即系阿爸如果认咗话，既然系咁，我都无谓再扮落去啦，啪个面具都搣埋。 系啊， 咁跟住点算啊？ 其实我点知有二奶啊？咁样 系啊，唔系喎，即系所能。 咁依家我知啫嘛，我又冇话俾阿妈知。 咁你咪唔系俾阿妈知啊？ 我就系话唔话住，我就系开头同佢讲咗。 咁你用咩？你用咩嚟判断几时话俾阿妈听？ 睇下佢点处理啦。咁啊，真系要睇下佢发展到咩地步。 睇下嗰啲零用钱有几多啦。 如果佢俾好多暗口费你咧， 好衰啊！我哋系咪个 Jingle 咁讲？好似冇揾我啦， 系啊，好似冇揾我。 唔系啊，咁如果佢已经嗰边，我都谂住同嗰边自己成家噶啦，都咩成？喂，咁啊，不如咩啦？ 咁都唔系，如果系就算系咁样嘅话，你都早啲话俾个阿妈知，等佢 咪知道我 再鼓励啊？ 系啊， 话啦，即系嗱，呢佢哋冇一个答案，所以完全可以讲嘅。 冇嘅。 除咗呢个婚外情之外咧，另外内地嘅网民咧，佢哋有啲嘢都系会瞒住爸。 我估系同工作有关咯， 例如咧， 即正路，譬如可能被人炒鱿啊，减咗人工啊， 呢啲反而我又见唔到啊。咁当然啦，佢 定系太正路，佢已经唔摆落去啦。 即嗰啲会 人都会做咯， 呢个系咪大部分人都会做？ 不能说的秘密咯， 系啊嗱，譬如内地都系咩咧？譬如纹身， 纹哦，咁都系一个秘密， 系咯，又太过， 估唔到啊，系啊， 呢个细埃啲，但即系轻松啲啦。嗱，有啲咧就系自己嘅性取向，你知啦，内地真系会即系保守少少啊。 你好难话俾人听，我好中意个好肥咁样咧，可能阿妈都会话即系咁样。 系啊，即系呢一个佢哋好多会系保住嘅。另外有一个咧就讲到咧。妈妈，其实我守唔住自己条线啊，即系女仔嚟嘅。 哦，姣婆就 又未到姣婆嘅，即系只不过可能同爸爸妈妈一直教佢嗱，阿女你记住啊吓， 几多岁之前都唔准咩嘅。 系啦，梗唔系几多岁啦，讲紧系结婚之前噶啦，通常都系内地就系嘛。 我唔系啊， 我 开放 嘅， 嗱，内地好开放噶啦。 有啲系开放咗，但系有啲嘅家庭咧，始终系比较传统嘅，即系佢哋有啲嘅女仔就 未收到礼金都唔准啦， 过咗大礼先。 先可以，都唔係啊，洞房花烛夜啊嘛，係咪？即係呢一个咧，都係一啲内地嘅网民咧，唔够胆同爸爸妈妈讲嘅秘密嚟。 咁不如你问下我哋自己啦，你会有咩唔同咧？你屋企人讲嘅， 唔同年代、唔同年纪，真係讲过唔同嘅大话，真係噶，我认我有。 我觉得真係最普遍，头先讲嗰个系真係一定有讲过嘅，即系无论系读书定系做嘢嘅时候嗰啲不如意嘅嘢，系唔会只无啦啦出嚟讲嘅，即 系又想佢担心。 系啦，尤其是佢话我做呢一行咁样，唔系即系你唔好话阿爸阿妈啦，好多人都未必明噶嘛。到底咩叫即系无啦啦见你有节目出，咪有嘢做咯。 系， 咁你冇嘢出嘅时候做乜啫？ 系， 其实冇人知噶嘛。 其实暗地里佢哋又会担心你啊，究竟你嗰个生活 O 唔 OK 噶？ 系啦，喂，你呢几日都坐喺屋企，其实系咪已经即系兜踎噶啦？冇嘢做噶啦，即系嗰啲咁你又即系嗰啲你又 上咗岸啦，阿爸，呢啲叫上咗岸啊！ 唔使点做噶啦，咁系噶，我仲要好努力做嘅，希望各位客户都冇嘢啦。 所以平咪同工作有关， 系啦， 即我觉得正路嗰个秘密都系同工作嗰啲状况啦， 系啦，或者读书都会嘅，有时因为譬如话我喺外国读书咁样咧，即系可能佢都会担心你嘅生活喺嗰边 有冇俾人虾 咁样，系啦，或者你嗰边 有冇种族歧视 你，系啦，即系之类嗰啲，或者读书辛唔辛苦啊，嗰边嗰啲嘢嗰啲性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可能唔会特别讲啦， 即系或者讲嘅时候有冇将佢美化咗嚟讲 啊？会噶，都会噶， 我都会噶，即系譬如我哋， 好似有时呃自己咯，好靓仔咁样美化一切。 我 咁呢个另外一个层次， 呢个好高层次噶啦， 呃到自己好透 幻象术 系啊！唔系你睇嗰啲电视电影咧，咩桥段都好咧，一去到呢啲即系人在异乡嗰啲咧，全部都系话女，你喺纽约嗰度生活成点啊？爸，我很好啊。他对不对我都很好、啊。 我联想嘅画面系自己喺个好细嘅 apartment 度，食紧杯面嘅， 系啦，系啦，然后就好好啊，我咩事都冇啊。 跟视像通话一嘟嘟嘟，整收晒啲嘢，佢整啲好靓嘅。哎呀，冇啊，啱啱锯完扒啫嘛， 系啊， 同同事食完饭啫嘛。 系啊，你识唔识到朋友？好多，我觉得好受欢迎啊，大家都同我玩啊，冇嘢啊，真系最多咪呢啲咯。男男女女都系啊，其实 呢个都多嘅，我都有试过瞒过阿爸阿妈，即系我哋呢个即系自由身工作者。咁一定会有高有低咁样噶啦，系咪？低嗰阵时咧，永远都话好忙啊！喺呢排 OK 喎啲 job 咁样，或者小 job 佢见到你小嘢做嘅时候咧，你都会话哦系少啊，不过个价钱好啊嘛，所以冇问题啊，仲赚 多 咗添咁样。呢啲喺唔同，即系我 睇到阿揽噶啦，唔好做 cheap 自己嘛。 系啦，个价唔好做低，即系唔同阶段咧，都会讲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秘密。但系呢啲呢类型嘅秘密，通常就系我哋系美化咗，系美丽嘅方言嚟噶咯。 系啊，譬如感情上面，我谂大家都免不过咧，都唔会主动同屋企人讲咧。系啊，我同老婆嗌交，系啊，衰佬咧就打我咁啊，呢啲好少讲噶。 呢啲好难同爸爸妈妈讲，或者一讲嘅时候咧，就即系已经去到喂，真系要摊牌啦。所有最底嗰张牌都话埋俾你知，即系要求救咯，有少少系。 诶，譬如如果而家我呢一格咧，就会多咗咧管嗰啲细路嗰啲嘢咧，咁你都会即系避重就轻啊，取其精要咧。点啊？最近我个孙点啊？好好。好好呢排 都 唔錯， 其實清個水痘。 唔係因為中間如果你有啲咩，譬如話頭暈身興啊，或者教得煩嗰啲咧，如果你講得太過仔細咧，佢好緊張啊嘛。 會， 譬如可能同佢講啊好曳啊，佢就話咩曳啊？點解曳啊？嚇佢唔翻學啊？係咪屋企學校發生咩事、啊？ 所以其實你係驚係緊張定係驚佢餓你咧？ 係緊張加餓你啦。佢唔緊張就唔會餓你啦。 佢 餓你咪因為緊張 嚟㗎。你唔會只係得到一部分嘅緊張同埋餓你，跟住下一步唔止餓㗎啦，係一定會有。 咁我想問埋啦，咁你哋會對付？父母收埋嘅秘密同你嘅另一半收埋嘅秘密系咪同一样嘅咧？边样多啲，边样少啲嘅咧？ 咁啊，我觉得梗系唔系啦，唔会一样啦，系咪啊？ 我到呢一个阶段嘅一样，我 系一样噶。 唔系，即系你对所有人都系讲，哎呀，我好多条好掂啊，好多 走 啊， 咁样。 因为我本身好掂，呢个根本就唔系秘密，系咪？但我会话，即系一样嘅意思系咧，即系你去到发其实。都有一定年紀啦，唔係好多嘢想你講 啦。佢習慣咗唔講真話㗎啦。係 啦，佢都幫你起個陣。係 啊，我呢句問題得問題，唔需要俾答案㗎。你嘅另一半究竟知唔知你瞞咗佢啲咩咧？ 好想告訴你，最熟悉的語氣，最適合在深夜。想你温柔眼睛，想你专注深情，想念你甜言蜜语，好想问问你今天的心情，才想起你早已远。 又发现自己仍活在回忆里，以为身旁还有你。如果这一生我们爱不够，来生你千万认得我。如果这一生我给的不够，来生给所有的我，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一辈子再也不对别人说，说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为你笑过。 小欣子嘅国语作品啊，秘密啊吓，嗱有个问题咧，我谂好多打工仔咧都应该即系成日有想过嘅，就系系咪升职加薪？升职加薪呢两样嘢系咪都系同样咁渴望嘅咧？嗱，加薪应该冇人会反对嘅，哇，加薪梗好啦，系咪先？加人工，升职又另一回事咯。 有阵时你升咗高啲嘅职位，即系代表你个责任同埋你要付出嘅嘢又会多咗咁。 系啦，然后又唔加你人工嗰下先惊。 即系做就做到呕啦，系啦，咁又冇回报喎。 甚至乎佢照加你人工，但可能你觉得哇，有钱冇命享。 哇，去到冇命享咁严重啊！ 即系美国咧，佢哋有一个叫做波士顿顾问公司咧，就访问咗5000个咧，分别嚟自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中国咧5个国家嘅雇员，咁啊代表性都好大啦，咁佢5000个， 中西都有， 系啦，中西都有啦。5000个访问咗 total， 咁佢就问嗱，主要就问一条问题，就问咧，你哋会唔会想升职？ 嗯， 晋升嗱，嗰个升职嘅定义仲要话，即系你由初级打杂变咗高级打杂，咁就唔够明显嘅。佢话想唔想升做管理层？即系起码都要喺翻个所谓嗰啲俗称嗰啲爵啊。诶、hey, ，manager 个爵，起码都有翻个爵俾你咁样。咁你觉得佢哋嗰个即系想升职嘅比例系多定系少？如果真系多或者少嘅话，有几咁夸张咧？你觉得？ 如果你用到夸张，我喺度估6-4比咯，即系有60%嘅人咧系会想升职嘅，40%唔想升。 如果问你咧，你想唔想？ 我想。 系嘛？我都， 但系呢个行业冇乜升可以升噶。 唔系，但系即系咁，我要代入去。 即系高级影帝噶咯，你只有可以做 导演咯，系嘛？ 佢已经系剧帝嚟，你要高级剧帝噶咯。 剧帝咯，嗰啲揸住嗰啲钱，哎呀唔 系即系， 但成个岗位都唔同。 唔系咁都有分别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啱啱毕业嗰阵时做流罗啊，跟住慢慢开始可能有啲小嘅角色啊、配角啊咁做， okay. 到而家可能做多啲嘅时候，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演员嘅话，你梗系想做有发挥嘅角色噶啦，系咪？但系 咁如果要升做你话管理层啦， 系咯，变咗你净系做 咁，我唔做啊，因为嗰个性质唔一样。 我咪话咯，所以唔同噶。 但系你唔可以话一个监制系高级过一个演员噶嘛？ 但系佢权力 系 大过佢嘅。 咁又系嘅， 监制可以话唔用呢个演员。 系啊，冇错。 拜拜。 可能我都有呢个权力咧。 系啊。 哇！ 听众见啱啱佢个手势几咁招， 好有自信嘅真系。嗱，我哋呢个工种咧，其实就好少会想 升级嘅， 好少想升职嘅，即系因为你唔系玩文职嗰啲啊嘛。个结果都几惊人嘅，因为佢话呢个5000个雇员里面咧，得 9%， 唔够 10%， 即系一成都冇，系想升职。哦、即系问佢哋你想唔想升职？佢话得 9% 咧，希望喺5至10年内咧晋升成为管理阶层嘅。点解咧？哇！即系其实大部分都唔想升职。 我估唔到，因为你中间其中一个数据系有中国啊嘛，即系中国，譬如我哋香港咁样啦，大家成日啱爸妈细个已经灌输一个谂法，人望 高 处， 冇错， 你要进步嘅，你要升职嘅，先至可以养到个家咁样噶嘛。 系嗱，因为点解咧？佢话 9% 就全部就系中国嗰批。 系啊，因为佢话咧有好多现职嘅主管。管级啊，佢哋都话咧，千祈唔好升职啊！你哋都系唔好升。佢话咧，因为而家管理职位咧比以前更加难啦。第一，工作压力大，量又大。第二，公司俾嘅支援好少。 系， 即系如果难听啲咧，即系有镬你系咩？但系咧有咩 support 系冇嘅。 升得越高，跌得越快。 系啦，喂，同埋 死得越惨添。 个人动力又会消失啦。咁兼且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咧，就系而家咪成日强调嗰啲咩 work life balance 咁样嘅。佢话好多后生嗰啲雇员啊，即系可能系 Chris 呢一个阶层嗰啲咧。 系， 佢话喂，如果要升职同埋即系自由时间嘅牺牲嘅话咧，咁我拣自由时间啦。 嗯， 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嗰一格 嘅。我觉得自由时间梗系好重要啦，但我会咁谂嘅，即系如果你一路净系谂住唔升职一世，咁你又真系冇办法可以即系叫做人生有啲突破噶嘛。 即系工作上面都会寻找一个挑战性。 系啦，我会觉得某啲时候咪突破咯，但系某啲时候都有分个包。 系啊， 系啦， 所以睇下咁点样去即系平衡咧。 谂到啦，人工需要一个突破。但工作的数目不需要一个突破， 这个是全世界人的梦想， 没错， 那就得到个 balance 了，是不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承认一项袭警罪，同埋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监6年。高等法院开庭处理佢提出嘅上诉。同案两名被告卢建文同埋黄家驹亦都提出上诉，法院一同审理。代表梁天琦嘅资深大律师骆应鉴表示，佢今日只会就刑期提出上诉，唔会就定罪提出上诉。卢建文就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诉，黄家驹就只系就刑期提出上诉。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在庭上播放多条片段，由2016年2月8日晚上至到9日的凌晨，在布兰街一带有小贩摆卖，食环署人员执法被包围，同埋警方到场之后演变成冲突的经过。世界經濟論壇公布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當中香港綜合得分為83.1分，排名較去年的第七位升至今年的第三位，僅次於頭位的新加坡和第二位的美國。評分劃分為12個支柱，得分普遍較去年上升，當中宏觀經濟穩定和醫療衛生得分為100分。不過香港在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細項之中得分就按年下跌，跌至84.1和70.4，全球排名分別為第8和第61位。報告在今年1月至4月進行，訪問了139個經濟體內16,936個商界行政人員。一名港鐵高級技術員表示，觀塘站的破壞一次比一次嚴重，認為難以在1-2日內維修好。他表示已經有很多同事加班工作，希望市民諒解。他致電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維修人員人數不足，設施後備零件的存庫亦都不足，包括入閘機的零件。他指觀塘站大部分電燈需要維修，亦要更換滅火系統。他提到之前有同事被人吐口水，用腳踢，反問究竟是政府、港鐵公司抑或員工做錯。荃灣保良局姚連生中學昨日受到破壞，教聯會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一切破壞學校的行為，重新強烈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迫使校方作政治表態，嚴重破壞學校安寧，對學生安全構成威脅。教联会表示，昨日有示威者到这间中学捣乱，包括在外墙涂鸦，将垃圾桶等杂物掟入校内，更加有人冲入校内要求校长交代学生打斗事件。教联会提到，过去几个月社会气氛对立紧张， 纷争蔓延至校园，开学以来学校受到不少的冲击，包括有团体发起罢课，在校外捉人链和默站等等，对校园日趋政治化深表忧虑，严正要求有关人士停止干扰学校正常运作，还校园宁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757点，跌137点，成交金额3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3点，跌5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9.8跌4蚊，友邦保险73蚊系跌1.05蚊。友邦保险系72.95毫系跌1蚊，建设银行6蚊升5仙，美团点评87.5毫跌1.45，盈富基金26.65跌0.5，汇丰控股58.2跌2.5，中国平安90.6跌2.5，恒生银行159.7跌5.5，工商银行5.23无起跌，港交所229.4跌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4，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4，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46，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9点，跌137点。港金现价报14,10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75美元，卖出1,50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大道东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路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去连翔道啦。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啦，去翻观塘绕道方向慢车，排到去电话机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湾仔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的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在柯布连道左转去谢斐道，车辆不能够由柯布连道左转入去谢斐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没有成为日常。 其实呢个节目咧系玩少少概念嘅，我哋生活上好多时讲紧我哋拥有啲咩啊，但系咧今次就想讲下就系我哋好似必要嘅嘢，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冇嘅。 I 代表一齐参与。 如果俾你为自己嘅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边度？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丰收快活人有经常都会仲喺公屋度出出入入，早排仲喺公屋嘅茶餐厅度同人打招呼，影晒相，好多街坊嘅曾志豪。 仲有啊，真系细个住过公屋咧，有几条村咧都真系留低唔少嘅脚毛啊，同埋所有嘢啦嘅黄耀祖。 仲有都有去过某一啲屋村警度打过下卡嘅，梁彦忠。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 讲到香港，公共房屋又点能够唔提先得噶？ 冇错啊！我哋即系上两个礼拜啦，都做咗一个珍惜公屋大行动嘅开展礼啦， 系 咪？咁啊，我哋譬如同方健儿倾偈嗰阵时，佢都有好多嘅公屋嘅回忆， 冇错， 我哋分享，我仲同佢相应翻添，系咪？ 记得，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我们的咧就讲我们的公共屋邨。 系 啊，除此之外，呢、這个礼拜有一单咁嘅新闻走咗出嚟，即系究竟啊住公屋代表啲乜嘢咧？系咪？大家都有几多嘅讨论噶嘛？系咪？ 冇错。 所以咧，今日咧就欢迎大家留个言啊！嗱，如果有一啲咧，除咗譬如头先话有啲著名打卡位，但我揾到咧有另外嘅几条村咧，唔系最著名嘅，但其实嗰条村本身个风景系非常之靓嘅，配套非常之足嘅。咁一阵间又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你哋住紧嗰个咧系好特别嘅，咁你可以同我哋讲啦，或者你细个住过嘅，究竟好似头先豪仔咁讲啦，玩过啲咩 game 啊，各样嘢嗰啲咧，都可以喺网上面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故事嘅。 嗱，我哋从外形设计嚟计咧，我哋有 H 型啦，有 Y 型啦，仲有最正。就是那隻井字型的公屋、嗯、 你知不知道你講漏了一樣呢？ 還有什麼？ 你知不知道有圓形的公屋？ 圓形啊， 這個是 IQ 題來的、 啊、不是啊，這個 應該是真的，這個 是真的， 不會玩 IQ 題， 可以給你一張照片看、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呢很特別、啊、 哦，很有趣、啊、這個在哪裡的？這個 就是麗德村、啊、 哦，麗德村 在大坑那邊的、 okay, okay, 是啊、香港島那邊 早前都有新聞的、這個、 是啊，這個都有很多的新聞的、 啊、 它一向、就是、出名呢，就是他們那棟樓的外形很獨特，是圓形的、 哦、 我很想進去看看究竟他們那間屋是怎樣擺的，圓形的、 啊、 這個外 牆，因為 我已經覺得呢井字型那隻和我現在才見到這個圓形很特別，因為井字型很多劇集都喜歡這樣拍的嘛、 啊、 你簡直好像入了一個圍城裡面、嗯、然後在上面一望下去，哇，正方形的天空、上面全部都是一個高牆圍著在這裡、啊啊、 而這個除了是外形這麼獨特、啊、因為它是現在全香港唯一一棟用圓筒形設計的公共屋邨來的，而最勁的是他真心望維港的， 哦，真的啊， 他是圓形 的，還有他是上了山的嘛，因為他上了山上面的、哦、即是他旁邊那棟樓呢就已經是幾千萬去計算的了已經，但他這裡就是麗德村，跟住他們可以望到、即某些單位，我會說是望到完整的維港煙花景是看完的，這個都真可以說另外一個富貴的、公共屋邨。 我想說如果住在圓形公屋呢，麗德村這些居民呢，那會不會好像其中我哋中国有个景点咧，回音壁啊，佢咪就系咧会好似咧，即系喺呢度讲嘢咧，喂 ，hello 阿祖，永远阿祖喺咧隔篱对面嗰度都听到一个圆形噶嘛， 系， 即系究竟平时你哋喺里边玩啊嗰嘅时候咧，系咪嗰个回声会好劲嘅咧？ 嗱，我唔知道个回声 好正 喎，但公屋嘅墙咧点都唔会太厚噶啦、啊，其实本身应该都听得几清楚嘅， 应该透晒出去。 系啊，我中意我谂起即系好似水湾山咁样咧，真系喂有荔德村嘅街坊，不如打个电话上嚟、 啊， 或者留一留言都好 啊， 真系。 系啊，今日咧我哋开放埋我哋嘅电话热线啦，1872388。如果你哋都系呢个公屋嘅住户，你嗰条村好特别好正，你好想推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啊。 系，喂，你去过边度打卡先啊 ，Chris？ 其实是最出名的几个啦，当然有。我记得个是不是叫海山楼啊，我没记错啊。 有你没记错。 有曾如昌咯。 曾如昌那个就要攞到个角度的性啊咁。 变形金刚嘛，因为。 是啦是啦是啦。不过其实我发现好多景其实可能不是很特别都好啦，如果地下有滩水呢，你都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倒影有一个。 是啦，你这样踎。 低炒落去，咁然之後個人就近近呢個水，就哇好氣勢好磅礴、啊， 天 空 之鏡 咁樣。但其實灘水係即係細過， 係啊， 細過你隻水塘。 嗱，嚴格嚟講咧，海山海景樓嗰啲佢唔算公屋嚟㗎，係 咯， 其實佢係私人嗰啲唐樓嚟㗎。 不過就 係啊，不過就係取景熱點咯。係 啦，嗱，另外一啲嘅取景熱點， 彩虹村嗰啲就係啦，講公屋啦。 其實我哋唔可以咁樣推介嘅，因為咁樣推介可能搞到 好耐啦。 我嚟緊講嗰啲啊，因為佢係相對地未俾咁多。 你係咪推介啲 人 去影 相？唔好去影相啦，或者可能會阻住人哋啲居民 嘅 生活嘅。不過就係想話咧，佢哋嗰個地方咧好特別地靚嘅，例如有沙田嘅美林村。 哦， 有冇去過？ 我有去過，好靚咩？嗰度會。 因為賣點咧？ 嗱，賣點就係咩咧？佢成條村咧係圍住一條河去起嘅。 OK。 咁所以嘅話咧，變咗因為我細個喺嗰度讀幼稚園嘅，同埋我細個住沙田嗰陣時，佢仲 係 新市 鎮。呢個就係佢推介嘅賣點啦。 阿祖 細個讀過， 幾大一個賣點？ 系咯， 咁所以咧，细个嗰阵时自己住新翠村咧，系未有巴士系会停喺新翠村嘅，系要搭咗巴士去到美林村，行咗大约系二十分钟先至翻到屋企。即系嗰阵时嗰个交通嘅网络啊，未咁发达啊。咁所以咧，呢一个特别嘅地方咧，佢就有三座楼咧，系隔住喺嗰个城门河两边咁样嘅，中间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天桥连接住咁样。所以譬如到打风落雨咧，佢嗰啲河水咧系缝缝声咁样。都几激噶，嗱冲得几快噶咁样，所以都几特别嘅。呢、這个就系 美林 村 okay, 就几特别嘅。嗱，另外一个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好靓嘅，就系、是、去到呢、這个。大埔嘅廣福村，嗱，如果你哋就咁講，我可以講一啲嘅電影咧，其實都成日攞廣福村嚟做一個背景嘅，譬如《黃金花》啦。即係阿毛姐同阿小龍啊、凌文龍嗰套啦，係咪？其實唔止呢一套電影嘅，都用咗廣福村嚟做一個背景。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出面咧，即係成棟樓望住咧就吐露港嘅海景。所以咧變咗咧嗰個另外一邊咧就有一條河流喺度嘅咁樣，所以佢兩邊咧都有啲海景啊、河景啊，咁亦都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嗰啲插針式嗰啲一棟棟嗰啲 私人大廈咁樣，係 啦，有空間嘅，每一棟樓又唔係喺度太。太高嘅话咧，所以呢一个咧都系另外一个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哇！如果要影相啊，或者要靓嘅公屋咧，佢哋个地段起码系望到海景啊咁样。 哦，咁啊系，咁系 OK 喎。 呢个唔使太担心，因为大埔都有少少距离，你推介咗都未必会一窝蜂涌去住嘅。 系，其实我想大家都应该好多人会想一窝蜂涌去住嘅，不过排有排排啫，系咪？ 系啊，我见到譬如咧，网上面有啲人都话咧，如果你话有啲电影取景嗰啲咧，譬如话原来。爱民村咧，佢哋就系井字型单位多嘅。 系爱民村啱啱，譬如阿秋生嗰套 《沦落 人》都系喺爱民村度拍摄啦。 咁如果之前咧，嗰、那个点五部咧，我就唔敢肯定佢系咪爱民村，但系咧佢最尾咧，佢都有公屋景咧，都系嗰啲即系井字型嘅。 系系系， 嗰、那个都极好特别噶，即系都系有嗰种咁样嘅效果。 井字型几特别嘅，但系另外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即、就、系、是。其实真系有唔少嘅明星，佢哋都系嚟自于唔同嘅屋村噶。阿宇咧特别帮我哋揾咗啲嘅资料啊，我哋都可以讲下系咪？ 好自信咁样，呢啲系我揾噶，咁样就唔系。 系咁，佢揾嘅我哋俾你讲 啫嘛。 系啦，Chris， 你帮我哋分享下啦。 真系好劲嘅，因为两张纸仔咧，即系整合咗即系唔同嘅名人啦。 我觉得呢啲都系部分 咗，咁当然应该都仲有其他遗珠系未揾到出嚟嘅。咁啊，简单讲下啦。 好， 我谂。最多係咪華富村啊？ 係啊，都真係出好多明星啊！原來 喺度講嗱，有呢、這個港姐冠軍啦，譚小環啦， 係， 跟住有阿小儀啦， 係啊，小儀啦， 係啦，跟住有周華健啦， 周華健真係唔知喎嚇，你即係雖然後屘你， 不過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係香港人嘅，但係佢喺台灣度大紅大紫噶嘛， 係啊，佢話佢原本係咩？佢就係舉家搬入去呢個華富村，舉家添， 係係係 ，OK， 跟住仲有韋家輝啦、黃怡興同埋藍奕邦呢度講係 係啦嗱，天王亦都有。譬如阿成成啊，郭富城咧就呢个筲箕湾嘅明华大厦，即系话咧，细嗰阵时咧，系去到中学毕业之后咧，出嚟做嘢之前咧，都系同一家七口咧就住喺呢个单位度噶，哇，发迹地啊，直情呢个系。另外有故事嘅咧，就另外一个天王啦吓，刘德华先生啊吓，原来佢咧住喺呢个蓝田村噶，跟住仲话咧本身喺新界嘅农村度住嘅，六岁嗰阵时咧就搬咗去钻石山嘅木屋区，到十一岁嘅时候咧，因为钻石山嗰度有大火。我就搬咗寮屋度住，一年之后咧就搬咗去蓝田村，直情有埋地址噶， 系 第十五座。 第十四樓，哇！你估如果你住過嗰、那個，即係你遷出咗之後 咧， 真 係正啊！ 係 啊，你住嗰個地方，佢之前嗰個咧係劉德華住嘅，都真係好勁啊！ 係啊，嗱，我哋依家再數下有啲咩明星公屋嘅景點嚇，咁啊電話旁邊有啲電話打入嚟啦，今日可以講下我們的公屋嘅。Hello， 你係邊位？阿華你好。 Hello， 阿華你好。 阿華係。是不是桂花田哥阿华 啊？唔系啊， 喂，系阿华， 听到啦，阿华你好， 系 你好啊，听唔听到？ 仲好细声啊， 仲好细声啊，系啊，我哋试下睇下，推大声少少吓，好啊，你而家听唔听到啊？ 系咯， 喂喂 ，O 唔 OK 啊？ 我哋听得你清楚、啊， 喂喂， 听唔到，听唔到， 听唔到佢讲乜但？ 喺你听唔到我讲乜？你而家咧？喂 ，Hello， 系要唔要借钱啊？ 喂 有冇脱发嘅危机？ 有冇脱发危机？听唔听到风骚快活人啊？Hello， 系你啦，系你啦，阿妹，阿妹，我哋平行时空，阿妹，你食咗饭未啊？阿妹， 啱 啦，你听唔听到啊？ 喂， 我哋听到你啊！ 佢真系 好啦，我哋再拨翻电话啦，真系系啊！喂，头先咧，我揾翻啊，点五部咧，原来喺沙田嘅即系公屋嗰度取景嘅，同埋咧，原来嗰阵时咧，另外亦都有一套电影咧，香港制造咧，因为佢哋都系呢一个柯星沛，即系佢做拍摄咧，佢话都系咧，原来亦都喺沙田嗰度拍，甚至乎佢话咧，当年佢拍香港制造嘅时候咧，佢好想将全港嘅公屋咧，全部咧都拍晒入去， 系， 因为我觉得咧实在太有特色， 全港 佢好想系啊，但系啊真系一个壮举啊！但系佢话就真系难啲啦咁样。哇！嗰阵时香港制造就系呢一幕咧，即系有一个喺楼上 井字型，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好似层层压迫，有一种好似咧即系囚笼咁样嘅一种感觉。 反映到香港嗰个住屋嘅状况， 系啊， 上面嗰片天又讲紧大家都想闯出去个世界。 嗱，网上边咧都仲有好多留言嘅，譬如勇哥就话啦，最记得嘅一定系。牛虾系啊，佢就话咧，真系呢个公屋咧充满住人情味啊。跟住 Chan Chan Yuan 咧就话咧，喂沙田嘅广元村啊，喂呢、這个咧我头先揾嗰个资料都有特别提到嘅，因为咧佢有一个红砖嘅设计啊， 系 用一嚿嚿嘅红砖去设计嘅。 边个村话呢个系 广元村？ 广元村 即系如果你系近住就系大老山隧道出口嗰个位置度啊，仲系依山而建啊。佢哋话呢一条村嘅建筑咧系攞过唔少嘅奖添噶吓。咁啊，另外咧仲有讲到嘅就系话蓝田村啊吓，阿君同我哋讲嘅系话咧呢个蓝田村啊卧虎藏龙啦，因为后屘头先我哋讲阿刘德华仔嗰度住啦，仲话九年前咧华仔曾经衣锦还乡。担任咗呢个蓝田村重建计划嘅揭幕嘉宾， 咁犀利， 仲亲自为呢个屋村题字，即系嗰栋楼尾写住蓝田村三个大字嗰啲咧， 系 刘华写嘅原来。 哦 ，OK， 听到都觉得劲啊！ 系啊，好，我哋又试下拨翻个电话啦，睇下搵唔搵得翻佢先。Hello， 周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 周小姐， 听到我哋啦，系啊，你好，周小姐。 听到我哋啊， 听到啊， 你好啊。 Hello， 系啊，你嘅屋村回忆，你想讲嘅又系乜嘢咧？ 湖景村。 湖景村喺边度噶？ 屯門 湖景村， 嗱、我都有收到我哋網上面聽眾嘅留言咧，就話如果要講屯門靚嘅屋村咧，一個咧就湖景村，一個咧就大興村啊。 哦，你講下湖景村有咩特色啊？ 是真係有湖景嘅咧？ 係啦， 我住緊嗰度咧，面向就係黃金海岸嘅。 哦，哇，正喎、 啊！係啦，咁頭先你哋有講過放煙花嗰樣嘢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啲水尾嘅， 幾滴喺個邊度咁樣。 咁另外咧，背面咧就係、是青山。 青山系， 系 有山面海， 真系 系 喎。仲有一样好特别嘅，咁青山湾嗰度我都望到嘅， 系 前面冇嘢阻挡啦。咁逢亲端午节都会听到好多咚咚声嘅， 哦， 即 系 我的确系睇到噶， 系，即系 呢个系我由细到大嘅回忆咯。 吓，咁你哋嗰度其实系咪即系风凉水冷啊？即系人杰地灵噶咯，你直情嗰个景靓到咁， 系好靓嘅。 咁你行山都好方便啊！依家谂下嗰个位， 因为我自己都有影相噶，咁我自己都真系会走去地下嗰度咧，因为井字形嚟嘅， 系 咁啊，影翻上去个天空咯。 哦， 你嗰度都系井字形嚟噶？ 井字形嚟噶？ 哦，唔错喂，其实井字形咧就系头先我哋都话有啲电影喺嗰度取景啦。咁佢嗰种空间规划咧，其实有冇啲咩好大分别嘅？即系譬如系咪真系讲嘢啊，或者好多活动咧，反而即系有冇嗰个咩凝聚力系会强啲咁样噶？ 即系大家向住个中间， 因为大家向住中间咯，系 啦。其实就好似电影里边讲咧，话中秋节咧，我哋真系会同楼上楼下嘅小朋友一齐斗快咧，将所有嘅蜡烛。 即係圍住嗰個正方形咁樣咧，咁、就點曬咧就為之勝出咯。 即係佢、你哋係會沿住個欄杆點一個框咁樣係咪？ 係啦係啦。 我好得意啊呢、這個， 即係每層鬥快。 係啊，因為我覺得真係同我哋平時住普通你話 Y 啊或者 H 型嗰啲公屋唔同咧，好似頭先阿 Chris 話齋，因為佢哋有個向心喺中間啊嘛，無論係圓形定係井字咧，好似全部都係面向同一個中心點咁樣咧。 我知出門口已經好多人可以和應你同你玩嗰個感覺。 係啊，係咪真係會 friend 啲㗎？你感覺？ 其實好 friend 嘅，真係好多都由細識到大。 係。 不過就好多都搬走了。 好哦，系好多搬走咗，系 咁都正常，因为可能又翻工啊，成啊咁多人去第啲地方，喺第啲地区咁样啦。 系咪都翻新过唔少噶啦？应该其实而家你嗰啲屋村都 诶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个屋村咧，主要都系红色为主咯。 红即系嗰个外墙黐嗰啲嘢咁样。 佢里边啲栏杆咧，即系咁多年都 keep 住系红色嘅。 系。 啊、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个公屋嗰阵时诶细个佢哋嘅公园系如何噶？譬如嗰啲斜滑梯啊嗰啲咧，因为都真系一代同一而家嗰啲系胶噶嘛，同埋好矮噶嘛。我嗰阵时屋企住嗰个公屋咧，嗰条斜滑梯非常之高啦，你中间仲有一个停嘅点，你就可以上埋落下半截道噶。 我记得斜滑梯就好高嘅，真系好似有两层。点讲咧？两层楼咁高咁样咯， 高 因为细个嘛， 两层楼哦。 我哋又细个，其实佢未必有两层楼咁高，但你觉得佢系即系都高高在上嘅，会感觉系 啊。 我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啦 ，thank you 周 小姐 ，thank you 周 小姐，系啦，呢个就系湖景村，系啦，屯门湖景村嘅。好啦，再听到听众电话啦，张生翻嚟啦，系咪张生？ Hello， 张生， 哦，未揾到佢，唔紧要，嗱，我哋读一下我哋嘅听众嘅留言先啦吓，有一个嘅公共屋村好想分享， 好啊，讲， 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咧，佢话系唯一一个香港嘅公共屋村系有佢哋嘅独立嘅泳池嘅公屋，就系沙田嘅月明村。有想睇嘅， 月明村有佢哋自己嘅泳池啊， 系 啊， 使钱用定点嘅咧？ 咩意思咧？ 后做事如何就唔知啦，但我都有喺嗰边度读过书嘅，佢哋系有呢个泳池，但 咁呢个泳池即 系 话 冇用过。 冇，因為我唔係住喺嗰條村啊嘛，可能佢哋都有。 村內係咯，村內居民先有。 居民先用得咁啊，仲正過好多年。 我哋嘅聽眾就係咁樣同我哋講。 好犀利喎！呢個 私樓都未必有啦，明。 梗係啦，呢個真係 clubhouse 都冇啊。 係啊， 月明村幾好。 我覺得好多即係。系咪听众？ 唔系，你讲埋先。 O K O K， 你一讲我就去电话噶啦。 唔系，我觉得好多啲即系咁特别嘅村咧，都反而系啲以前起落 系啊， 旧式一啲啊， 新一辈外嘅住将军澳，都有好多屋村嘅，反而就好似冇咁多特点，都系差唔多嗰种样，然后配套亦都唔系话同其他哇，每个又背山面海又成。 系 咯，因为而家可能如果你起得咧，就系为咗想解决住屋咧，即可能冇晒咁多即系布局，系最紧要有位塞落。 以前佢开一个新市镇最快嘅吸引人哋去住就系起公屋咯，所以嗰啲景点啊、地点啊、地段就靓啲咯。 好啦，再听下听众啦。好，张生，喂，张生， 喂， 唔好意思啊，请你等咁耐， 唔紧要。不过我话俾你听，我就系荔德村第一批入住嘅人。 哎呀，圆咕碌个屋村，你讲嚟听下。 房协嘅即系都系嘅屋村啦，系咪先？嗰阵时你第一批入去系几咩年代啊？ 1970年起好，我72年已经系入去住啦。 哇！1970年嗰个环境啊，嗰阵时嘅社会系点噶？我哋三个咧都未出世啊。 冇错，因为你哋我喺，即系我嗰阵时翻港台嘅都系我 前辈， 前辈 同事嚟噶，前辈真系。 咁啊，唔好咁讲，我以前喺新闻部做。 哇喂，即系真系呢啲好值得要讲下香港历史典故。喂，讲嚟听下，快啲系啊。 咁嗰陣時好鬼荒無嘅，話俾你聽，大坑道上面咧冇乜車嘅，得一條巴士線，同埋你有咩事你都要喺大坑行上去。咁但係咧，嗰個景就係無敵海景嚟嘅，話俾你聽。 係咪户户都望到海嘅嚇？ 冇，係完全出面冇建築物嘅。 係。 咁但係咧，你左邊望咧就望到胡文虎別墅。 係 係， 即係虎豹別墅。 即係虎豹別墅。係啊，咁右邊就望海景。咁有咩燒煙花嘅時候咧，你只係讀出嗰個騎樓嗰度，你就可以睇曬噶啦。 好羨慕啊，真係。咁嗰啲大時大節，你哋啲屋村裏面啲環境啊、活動點玩法啊？ 大時大節嗰時冇乜好靜嘅，因為嗰時得兩棟圓形嘅啫嘛，其他嗰啲都未起好。 係，不過其實圓形究竟有咩即係住落會點樣㗎？係 咯，即係要解開翻個祖個迷思喎。就喺間屋係咪弧形咁樣就翻住嗰個圓圈嚟起嘅咧？係點樣嘅咧？ 唔係㗎，你嗰啲人以為話圓形好難擺嘢，其實唔係㗎。咁你入咗去嘅時候咧，佢唔會圓㗎嘛，嗰間屋佢好似個線咁一忽忽。即是一忽忽界开的嘛。 是。 咁变咗呢你变咗呢就你一入门口嘅时候呢就係窄嘅。咁当你一去到一路越入呢就越阔嘅。 即好似少少梯形咁样啦。 係啦，好似把线咁嘅。咁但係呢当你一行到入去呢就好舒服。一个骑楼係厨房厕所都係喺个骑楼出面，就唔会喺个屋入面嘅。 喂，其实佢提到有骑楼呢，而家就唔一定有噶嘛，你而家讲到嗰阵时系咪即标准配备咁样喎？有个骑楼真系 系啊，全部系啊，全部都有晒骑楼噶，好鬼靓，骑楼可以开台打麻雀噶。 哇，你大到咁样啊？ 佢话线型啊嘛，咁怼到出去咪应该系 越嚟越阔。 你知唔知而家你如果睇嗰啲私楼啊，有个骑楼咧，除咗佢贵你几十万之外咧，嗰、那个骑楼系真系 终极唔等使噶， 终极企喺度咧，纯粹系俾你喺度喂蚊噶咋，真系。哇，你嗰个骑楼咁正啊！ 依家嗰啲骑楼企喺度做咩咧？企喺度转身都转唔到，以为做咩咧？ 思考人生 系咪先？ 系啊， 思考人生嘅啫。 咁当时咧，但系上面真系冇好荒芜啊，荒芜到不得了。 系 对面就新法书院，净系睇到啲学生翻学。 咁我想问下，如果 成条斜路 呢个 location 嘅话，咁你要翻工去港台系咪好转折咧？ 冇办法，我揸车嘛，自己。 我哋有揸车， 系啊，你唔揸车冇办法翻到工啦，翻港台几麻烦，又要去北角码头坐过海船， 系， 即系搭嗰啲船系汽车渡轮咯。 哦，话张生，你系嗰阵时，即系我哋想白地样，你喺港台新闻部系咪直情系做记者噶？ 我系做呢个奇乐基宝。 奇乐基宝 文员啊 ，clerk 啊， 哦，原来系咁样，哦，都系即系第一代，原来嗰阵时做文员咁做咗耐唔耐啊？ 做咗好耐啦，我做咗成十年噶啦。 喂，你有机会嚟嘅时候唔够，有机会再打嚟啦，就同我哋添置下，又补述下咧，即系究竟嗰阵时我哋一啲即系历史典故啊，真系。喂，多谢你电话啊，张生，好唔好啊？ 张生， 我都接电话打入嚟都冇办法。 有噶，1872388啊嘛，有机会再打过嚟，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哇，奇乐基宝丽德圆形屋村，今日我哋收交啦，而家再听新闻先。 并坚决反对。发言人重申，新疆地区冇美国所指嘅人权问题，美方嘅指控只系为干预捏造借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709点，183点，成交金额40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3点，跌5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9.6，跌4.2；友邦保险72.5.5，跌0.4。建设银行6蚊升5仙，美团点评87.65，跌1.35；盈富基金58.1，跌3.5；中国平安90.4，跌4.5；恒生银行159.7，跌5.5；工商银行5.23冇起跌；港交所228.8，跌2.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584，瑞士法郎7.899，澳元5.289，加元5.89，新西兰元4.952，欧元8.600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3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410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7美元，卖出150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桥底。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较早前管道快线有坏车，咁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咧就车多。将军澳道支路啦，去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喺翠屏南村。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喺连翔道。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咁受爆水管影响，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车辆不能够喺柯布连道啦，左转去谢斐道。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咧系关闭咗七个车站噶，咁包括系观塘站、旺角站、将军澳站、坑口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啦，同埋石门站。咁亦都有提供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中途咧系会停坑口站同埋将军澳站噶。咁另外啦，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八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啊，晚上八点后嘅服务安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系咁简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三个主持里边咧，你觉得边个系最贪靓同埋知整嘅？ 你自己认咗佢啦，不如 系 我啊。 系咯， 系啊， 我都相信系咁，但 OK， 我觉得呢方面系正面嘅，我而家要讲嘅呢个， 好似好唔正面咁。 作为一个即系幕前嘅人， 系咯， 冇得唔知整。 冇错冇错， 其实我唔会形容自己系知整嘅。 对仪容有要求， 哦有要求，但我觉得个系基本要求嚟嘅，即系呢个，即系譬如我会话，呢个系我嘅工作，我要用几耐啊？ 系， 半个钟头咯。连冲凉洗头噶咯， 系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package 嚟嘅，我哋个或者今日唔 gel 已经决定系嘛，即系需要嘅，要见得人嘅，即系起码如果即系无端端你街撞到个听众嘅话，佢唔会话咁嘅，即系起码都会觉得。啊！你同人哋影張相，你自己都唔會覺得，哎死啦！即係咁就一世啦。嗰張相就係一個 record，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package 嚟嘅，包咗嘅。 我就豁咗出去嘅，係啊。 你都 頭先佢講嗰啲，即係咁就一世咧，就好多張都咁一世噶啦。 即係點咧？如果好污衊嗰日， 好污衊 都 冇住噶啦。我冇機會難得啊嘛。喂，你真係肯影又好，我就同你影啦。 我真係有試過，因為嗰日太污衊而話唔好啦，唔好意思，今日唔係好方便。 跟住同我或者淨係影背脊啊咁樣。 因為我貼唔係暗瘡貼出街咁樣，真係唔好想。 今日都有啊，咁我有幾貪靚啫？嗱，我今日冇梳頭，有暗瘡貼喺塊面。 有暗瘡貼算知整噶啦，你都算願意將佢遮一遮啊嘛。 我想快啲好翻啫， 係啊，嗱，我講嘅其中有一格定義咧，就係大家多唔多用嗰啲護膚產品啊，譬如嗰啲咩面膜啊，嗰啲用唔同嗰啲 lotion 啊，嗰啲東西咧。嗱，呢個就真係好具體啦，即係咩叫知整咧？咁啊嗱。呢一格你有冇得參與啊？有冇得參與？ 由細到大我都真係好懶嘅呢方面，唔做唔成。咁但係咧，發覺入咗行之後真係唔得。 啊！ 即系咧，即系 年纪渐长啊！你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你，嗱系鲜肉咁，其实都开始老迈啦。咁然之后咧，即系你真系，尤其是如果系挨下夜啊，或者去拍旅游节目嗰啲咧，真系成日都唔系瞓得好够咧，皮肤真系会差，真系会爆疮。咁所以真系要，我而家会做下面膜。 有做面膜？ 有啊，高峰期会真系头先咪问咩几日做一次嘅。嗰时因为要急救咧，日日做。 早兩個禮拜， 我就啱曬啦，因為我相信阿祖有用嘅，咁我就想問下你，究竟面膜，即係嗰個注意事項，大家知唔知咧？究竟可以敷幾耐咧？ 咁、哦、佢有寫到噶嘛？即係譬如有啲就係話通常都係 四 至二十分鐘、啊， 有啲可以半個鐘嘅最多， 係咪啊？係啊，我唔知啊。 有冇試過超時啊？試過超時 有，因為覺得係抵啲嘅，即係好似 我頭先個優惠咪一樣， 仲濕喎。邊個優惠啊？ 我頭先話想舐個優惠舐盡啲，所以我遲啲先去。我繼續講翻面膜啦， 真係唔係同一個例子 咯，又似你真係。 我哋係物盡其用。 可何尚 ？OK OK， 我物到幾盡試過。 即係抹咗上塊面之後啊，好似好潤咁。 係啊，仲濕 咗佢㗎。 係咯， 或者跟住用完擦喺塊面咧，係會捽手。 我都會擦手嘅。 係啊，媽教嘅，整翻啲咧，我嚟擦手。 係啦， 但我最多都未試過擺超過25至30分鐘。 係啊，咁乖啊， 因為個人悶，我諗亦都即係你攤 係咯， 快啲搣咗做第二啲嘢。 唔係，你可以敷住佢做第二啲嘢㗎嘛。 唔得，我覺得咧敷係一個即係你要感受曬成個療程咧，就要攤喺度。 哇！ 等佢咧，佢地心吸力都吸埋嗰啲精華。 即係所以你係唔做嘅，唔喐嘅啦嗰陣時。 係放鬆嘅一個。 啊！你兩個都好代言喎，喺呢方面，即係個感覺咧，好似啲護膚代言。我如果偶然敷，我真係會喐嚟喐去噶。 我都會喐嚟喐去嘅，但係咧，我有一個即係幫我做 facial 個姐姐咧，即係佢話：你啲皮膚真係好乾啊，你真係要敷 mask 噶咁樣。其實我係唔勤力敷 mask 噶。咁跟住佢就介紹咗我買一個 product 咧，就一包嘅，咁咧就有30張喺度嘅。佢就話每朝你敷一塊啦，5分鐘就得噶啦咁樣。咁我有聽到佢講咯，我每一日都有用咯。咁五分鐘 好咗真係，係 咪啊？ 真 係 啊！ 皮膚嚟試你，皮膚都冇講。係 啊， 但我想講，如果係朝頭早敷啊。 去 我覺得好辛苦， 我 都覺得 係 啊， 做 咩 訓 練？ 唔使五分鐘，即係唔使早五分鐘嘅。我做嘅係咩咧？即係你沖完涼之後咧，跟住你就我就將佢搭上塊面度，跟住我就會吹頭啦，搽多啲 lotion 啊，執嘢啊，其他嗰啲，咁我咪搭住喺塊面度做咯。跟住做完嗰啲嘢，其實就差唔多時間噶啦。咁咪洗一洗塊面。 我相信如果我做呢個動作咧，我老婆咧一係就懷疑我咧，就出去有第二個， 係有狗奶嘅。 係啦，係啦，一係就佢就覺得咧，我話有啲唔知上咗身，係啦，佢一定會話你。你轉性啊？做咩事啊？你會做啲咁嘅嘢嘅？ 我開頭我都冇信心可以每日 咁誇咯，即係敷得唔係你？如果你突然間敷咧，我老婆真係會問㗎。 有一步，你話俾人哋知你試過敷過咗期幾多年嘅面膜啊？ 我上次幾多年啊？ 九年 定八年？幾勁啊！ 点解要敷过咗期嘅？ 唔系我唔知啊！我一打开嘅时候咧，佢将嗰个包装仲好完好，咁我搣出嚟，我话哦，点解个面膜你知唔知敷咗九年？过咗九年会点噶？ 我谂系咪啲黏液会变咗？ 唔系、啊，佢依然都系咧滑晒晒啦，好有精华喺里面啦，但系块面膜变咗黄色咯。 但你又真系唔知嘅喎，原本系真系黄色，你 唔会 啦，有金箔啊，可能 系啦，佢嗰啲系美白面膜嚟噶嘛，真系嗱。头先我都问大家，你究竟敷几耐咧？咁佢而家有个案例出咗嚟咧，就系呢一个韩剧女星啊，拍过《继承者们》嘅呢一位咧，52岁嘅。金城岭其实就唔系即系未必成日都出嚟做呢啲护肤嘅代言啦。总之佢就出嚟，突然间就有个新闻， 应该美魔女嚟噶咯， 美魔女嚟噶，因为佢样真系睇唔出系52岁噶，好靓咁样。佢就喺个 IG 度咧就 upload 咗张相咧，佢就话：哎呀，金城岭啊，我系要个扎伊 mask， 我就敷咗。 屈人哋喎， 系啦，我就咧大家好 ，We love China， 我就咧连续敷咗个眼膜咧，敷咗几耐咧？敷咗5个钟头。 哇！ 咁就冇除到落嚟，佢可能系爱咗嚟瞓觉定系咩？佢净系敷眼嗰个位 嘅 啫， 即系明白啲嘅眼袋嗰个位置度细细块，好似一个半月 系冇错啦，冇错啦。咁佢就直情后来大家都会睇得出佢敷咗嗰个眼罩啊，因为咧佢直情留个痕喺度啊。佢除咗落嚟之后， 永远啊， 唔系冇大家利是，你个人真系衰嘅真系。佢系搣咗出嚟之后咧， 又系我衰嘅。 你谂下，你几快话定永远啊？ 我问题嚟噶，系唔系永远啊？你话留咗个印响度啊嘛， 有印啫嘛，真系 印会退嘅， 系啊，会退噶嘛。佢咧呢个红肿咗咯。即係琴日我哋咪， 我係紅色嘅印啊！ 紅色嘅印啊，直情係咧，好似即係好似俾人家暴咗咁樣啊！ 哦， 即係俾人家暴打到腫咗，因為佢敷一對眼啊嘛。 我估應該唔會就留個印啊，可能會仲腫添啊！ 腫啊！佢話咧，佢夜晚一起身之後咧，佢就發現咧，哦，我覺得而家自己好似一個怪物。佢話咧，搞到咧，佢要去醫院度咧，要打針啦，仲要食藥啦。 咁然后咧先至咧叫做退减咗。但系咧佢嗰张退减嘅相咧就系头先我眼中以为系啱啱咧出事嗰张红肿相， 即系仲系好劲。 咁你谂下佢第一次会系有几咁夸张先得咧？咁跟住嗱，好简单啫，佢就系衰咗喺个五个钟上面。 嗯，太多啦， 太多。即系头先大家都话咧廿分钟就顶笼噶啦嘛。咁、但系真系原来好多人咧，即系试过瞓到，即系眼瞓到咧敷咗过夜啦。 系 系啦，甚至乎你话唔过夜，其实五个钟同过夜都冇分别噶啦。 系 你谂下系咪？ 咁我觉得眼膜啊真系明白，即系咧细细块你又唔 系 好觉。即系我话成块面就话好闷，即系你搭住你会知哇，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同埋我唔知道眼膜咧系咪亦都有啲人有嗰种谂法，就系、是、要烧眼袋咧，梗系敷越敷得耐就越烧得劲噶啦。 呢、這个真系谬误嚟嘅，细个嗰阵时 你咪试过。 我有我唔， 你有冇试过？ 我唔会去到五个钟咯，即系硬系觉得哇，仲有 嘅。有 即系其实头先我讲话，你瞓面你用完你搽手搽脚，其实你应该得意系要用到尽佢咁样噶啦。 呢个系全世界所有嘅谬误嚟噶，即系搽膏。啊！搽多啲，又會吸多啲，又會 即 係就 算你俾蚊咬都好啦， 係啊， 跟住食藥啊，食多幾多快啲啦！即係細個啊，唔係講即係大家開呢個會，大家多。 我而家都會㗎， 真 係即係如果俾蚊咬咧，明明佢話薄薄地搽一陣就得㗎嘛，我搽好厚㗎，直情吻住佢咧，真係好似 煲水 油咁樣㗎。 我慘刺嗰個位都有搽藥膏啊！ 你都會覺得好似即係多啲有著數啊！係 啊，即係所有都覺得係咁。其實唔係淨係話敷 mask， 你搽 lotion 嗰啲都係㗎。佢明明都係同你話攞個唔知一蚊銀定係五蚊銀咁大細，差唔多 啦。牙膏咯， 係啊，牙膏大細， 好乾淨，係 啦係啦， 大粒咁。 同埋其實就算你刷牙，你係唔可以太大力噶嘛，會影響到個牙肉噶嘛。但你都會覺得你唔用力，你唔用多啲牙膏，你棚牙點乾淨？ 係啊，咁佢就即刻訪問咗皮膚科醫生咧，佢話好簡單啫。佢話首先每個面膜嘅成分都唔同啦。如果你使用完之後咧，嗱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爭論，敷完面膜使唔使面噶？ 呢、這個我都有問過啲朋友， 究竟洗唔洗面先？ 嗱，有人同我講過話唔洗嘅，你可以當係爽膚水咁，亦都有人話要洗嘅。我自己通常都會洗嘅。但係我講到一點啊，但係嗰陣時我硬係覺得咧，啊塊面都好似幾濕潤嘅，不如我等一陣間先洗。 都 系舐 到盡啦， 系舐到盡。 我覺得所有嘢都唔係話鐵定嘅，咁唔通真係 sharp cut 廿分鐘就冇事，廿一分鐘一再唔洗就 即刻變爛咗啦。 係咯，唔會噶嘛。我覺得咧係睇翻嗰陣時個季節氣候，乾喎嗰排我就會啊敷多兩分鐘啦，可以留多兩分鐘嘅，或者有啲試一試，因為每一種都唔同。 係 咁咧，有朋友就話你咪試下咯。如果你今次試下今晚唔洗，第日真係爆瘡嘅，你咪下次咪早啲洗咯。 哇，好大挑戰喎、啊！你攞自己塊面嚟教飛喎、啊，真係 舌面之龍與鳳。 系啊，咁有即系你系倾向洗定唔洗嗰批嚟噶？ 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偏干嘅， 系 系，但有啲人本身块面系偏唔系嘅话，就觉得唔需要啦。 系啊，嗱，佢而家个皮肤科医生咧，佢就咁讲嘅。如果你用完个面膜之后你唔洗面嘅话咧， 系 残留喺里边嘅成分咧，的确系会被吸收。但系有啲成分吸收咗系唔好嘅噃，例如水杨酸啦，成日都听到呢个名噶，系咪、 啊？ 水性杨花、水杨酸、 水性杨酸， 系啦，水杨酸啦，仲有 A 酸啦，即系呢啲咧，原来佢话咧，亦都系对皮肤咧，如果喺个时间太耐，就会有副作用嘅。特别系 A 酸啊，好多人咧医嗰啲暗疮咧，去到后来咧，啲皮肤科医生好中意就话我开个 A 酸俾你啦。 系啊， 咁但系好多即系 有 系啊， 有冇开个乖酸俾你？ 你同其他基本真系一样噶，真系。 所以我喺港台有做咯。 系啊，唔系啊，我觉得 OK、啊。你个乖酸攞 A 咪 A 酸咯，真系。佢话呢啲 A 酸咧，如果太多嘅话咧，会做咩咧？嗱，有机会刺激皮肤，令到咧个角質層咧就變薄，點解會有咩敏感諸如此類嗰啲咧？全部都係同嗰啲有關嘅。佢話最終咧，反而會令到你嗰啲水分流失咧，皮膚敏感，所以咧，如果你俾佢擺喺上面太耐咧，可能就會適得其反嘅。 哦， 即係所有嘢都係過猶不及。即係佢最好都係你敷一陣咧就抌咗佢，咁對個生產商又你可以買多包啦，係咪先？ 同埋即係簡單嚟講，跟翻足個說明做，可能係會好啲咯。 同埋可唔可以敷得好密啊？当年 你问范冰冰 系啦，原来佢已经成为咗咧皮肤科医生嘅一个噩梦啊！个个咧，原来佢话咧，有啲皮肤科医生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我哋每一次有啲客人嚟见我咧，我都会同佢讲唔好学范冰冰，请你唔好学范冰冰。 系啦，系打住边炉都敷 mask 啊嘛。 因为范冰冰当年个数字系一年敷700块面膜咧，佢话原来好多医生咧， 即系一日两块咯。 嗰啲医生啊，全部都要同啲病人讲咧，佢就话请你唔好学佢啊。我话好多人都问啊，佢话最严重系会令到你个皮肤咧融化。 吓， 又系呢个新境界嚟嘅。 但我想讲，我朋友咧 系咁敷 我。 撳電視嗰陣時咧，即係撳睇邊個台啦、啊啊？突然之間咧，佢播嘅一套電影咧，係有麥迪文同埋一個中國女星咧，成日都拍荷里活片，但係冇乜人中意。 長城 啊，係啊係啊，景甜啊， 景甜啊，哇！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呢、這個？我哋咁樣一形容出嚟大件事。 但 係又 大家又估到喎，即係我講嘅， 俾中國杯葛我哋市場 嗰 啲衰啦。 講嘅咁樣，佢呢塊面咧，即係因為佢隔離嗰個係麥迪文啊嘛，咁樣麥迪文就係白人啦，係咪？佢係黃種人啦，係咪？ 佢白過麥迪文， 佢唔知白過白過好多。哇！佢白到直情艾记咁白，我估佢都系面膜代言人嚟噶啦。 唔系咁上咗 粉就一定要嘅，但即系嗰种白到反光，而你企喺一个白人隔离嘅时候，竟然白过佢咧，即系嗰个感觉都几奇妙 嘅 都。 所以究竟你用紧嘅面膜有几耐咧？有冇洗咧？小心啲啦。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I don't hate you, but I hat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t out, strung out, nothing's off the clock.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ansion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show 快活人有想叫佢帮手踢歌嘅曾志豪， 即系咩啊？ 叫佢帮手踢歌嘅曾志豪， 叫佢帮手 踢 歌 嘅。踢歌 哦 ，cycle， 啊 ，Kiri T 嘅 cycle， 系啊， 好厉害， 错翻份 DJ 声出嚟， 梗系要啦，真系啊，好，继续。 嗱，你头先就讲咗咧，即系面膜啊，都有啲嘅小嘅知识，大家要知啊。咁啊，点我哋嚟到呢度，我哋都讲，我通你都会系会日日用。 喂，咁呼吁定先 啊， 17388，诶，猜猜我是谁？ 系， 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个人身体护理用品。 系 啦，啱晒我哋咁贪靓嘅，即系小伙子啦。 好中意，其实三个男人做嘅时候咧，我哋琴日讲点样按摩？ 佢琴日教人点按摩 我有睇你哋嗰啲片，所以点解我唔翻嚟做咧？咩去咩车轨嗰啲， 系啊 系啊，都几多因为 啊。系啊，我哋好后生都会有嘅真系。 干啊，可能 系。你点解又有冇介绍啊？ 嗱，我要讲嘅啦，唔系 嗰啲。 第一个系大家日日都会用， 系， 但系大家日日都忽略咗佢。 嘅清潔嘅一樣嘢， 清潔 就係你日日要用嗰支牙刷。 我都真係想估牙刷喎，頭先。 因為其實嗱，呢個真嘅喎，嗱係人都知嘅，你就咁擺喺度，即係佢會有細菌啦。但你平時你哋要刷牙之前，你哋會點樣清潔下佢啊？定點樣啊？ 攞水攞一攞咯， 就叫完成咗係咪啊？ 係。 我睇咗一個報道，佢話咧原來一支牙刷佢係有過億嘅細菌，而且佢個細菌嘅含即係嗰個含度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佢就係嗰啲毛 含菌量啊， 係含菌量好高啊。佢牙刷嗰啲毛咧，跟住佢就會藏咗喺入邊度啊。如果佢就 sorry 啊，佢自己 放埋出嚟喎， 佢想同我哋講係 好啦。 佢想佢就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去清潔一支牙刷，嗱，我估計我睇完之後，我係發誓我一定唔會咁做嘅，因為係冇可能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嘅。 攞個刷嚟刷支牙刷。 有誇張過，我會話，先至佢話咧咁樣咧，可以將咧過億嘅細菌咧就成功將佢消毒嘅，即 係 要咁做嘅嚇。 係咪攞線撩啲罅咧？ 唔係，係要你換一支新嘅。 唔係， 每日一 攞火酒浸，攞火炕 嗱。唔係火酒，但佢話第一樣嘢咧，如果你真係要清潔佢嘅話，第一樣嘢你要用一個大約係50度嘅温水， 係， 因為嗰樣嘢咧 變出嚟呢、 這個煲同埋攞個温度計探一探，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50度嘅温水，第一樣嘢你要有嘅，第二樣嘢咁樣係唔夠嘅喎。嗱、 哦， 如果我話幫到你殺除呢個牙刷嘅細菌，你第一樣嘢你做唔做啊？50度嘅温水浸佢， 浸幾耐啊？ 浸一陣咯，唔使好耐嘅咁。 我相信你可以用另一個極端，-50度嘅冰水凍佢。都可以冻得死佢， 五十度反而难搞啲。 我都觉得系。 你个音， 我想去-50度 系咩概念啊？ 咩概念？你喺边度揾到呢？细 个冇睇《圣斗士星矢》咩？绝对零度系-237.5度， 273啊。 唔系237咩？ 273啊，系咪啊？ 237啊， 系一团火气啦。 知道翻翻 嚟先，绝对零度真系。 我都即刻退翻去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100度就话容易，即系煲滚咗嚟用。你仲要调校个50度，会唔会太难？ 嗱，你将个滚水倒一半出嚟。咁咪50度咯， 咁样嘅， 系咪有道理咧？ 嗱，呢个系第一步，但系呢个唔止嘅，第二步仲要做啲乜嘢咧？ 系 佢就系话你需要做嘅就系攞一个漱口水， 哦、 你要喺你刷牙之前将你支牙刷浸喺漱口水里面。20分钟， 273度。 我而家都 check 咗， 你啱定我啱啊？ 我啱啊，273。 你点解就又响嘅？喂， 系啊，我想睇下嗰条带，但我揿唔到，点样变冇声嘅？ 跟住咧，即系要攞漱口水加50度嘅温水。 啊，你仲可以听到我完全沉醉 在273。 你傻猪嚟嘅，我哋呢啲一心七用嘅，真系。 你哋知你哋平时只牙刷嘅摆法系点摆噶？ 有时头向天咯， 头向上咯， 系啦， 边即系嗰啲， 即系嗰个揸个位就系掂到个台嘅， 系即系咁。打橫擺喺度。 頭先我嗰句好清晰嘅咯喎，刷頭就向天咯。 我就聽到頭向天啊。 頭咁唔通我個頭咩？係咪？ 嗱，我就動起佢嘅。但係佢話咧，其實呢一啲咧，呢我哋而家即係我哋 啱嘅， 都唔係最好嘅方法嘅。 因為暴露咗喺空氣度啊嘛。 係啦，其實我真係好想問呢個問題，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支牙刷 吸個蓋咯？ 有㗎，我見過 有 旅行會帶， 我旅行 會 用 啊， 係 咪？ 嗱，呢個就旅行會用嘅方法，但係佢就話咧，呢個都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用嘅，就咁擺打環咁樣咧，擺喺個台面上面咧，就點樣都唔啱㗎啦。有個可能係朗口鐘啊咁樣嘅物體咧，你動起咗佢咁樣擺咧，就會好少少咯。 即係我哋已經啱咗啲㗎啦喎， 啱咗少少啦。 但係都係嗰句啦，你要我日日用50度嘅温水將佢洗下支牙刷啦，另外仲要攞漱口水浸佢20分鐘。 唔係漱口水 OK 㗎，因為其實你一路攞完。将攞翻落去再搞咪得咯。 唔系啊，你手出嚟攞完咪算咯。点解 你刷牙之前啊浸咗嗰支牙刷先啊？但你讲紧你攞翻出嚟， 你意思系茶楼咧攞嗰啲滚水洗完个杯之后再饮翻嗰啲滚水？ 我唔使，系啦， 喺度啦，佢系咁污糟噶咯。 系咯，唔系同埋你都 仲谂咩？我想听阮文琪唱啊！ 冇啊冇啊，咪你咪攞热水晾佢咯。 哦， 洗口水呢个真系 OK 噶，一物二用啊嘛。头先你嗰啲 俾你漱个口噶嘛？ 你嗰啲精华液又唔好嘥啊嘛。系咯， 但我都觉得嗰个例子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吓。 大家留意，我头先想讲啊，你个朗口杯啊， 都系 都系会 污糟噶。 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 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承认一项袭警罪，以及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监六年，高等法院开庭处理他提出的上诉。同案两名被告卢建文和黄家驹亦都提出上诉，法庭一同审理。代表梁天琦的资深大律师陆应鉴表示，他今日只会就刑期提出上诉，不会就定罪提出上诉。卢建文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黄家驹就只是就刑期提出上诉。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在庭上播放多条片段，由2016年2月8日晚至9日的凌晨，在般兰街一带有小贩摆卖，食环署人员执法被包围，和警方到场后演变成冲突的经过。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七个车站仍然关闭，列车服务将提早在今晚8点结束。七个仍然关闭的车站包括将军澳站和坑口站等。港铁安排接驳巴士接载市民来往宝林站和调景岭站，不少市民在朝早繁忙时间轮候乘搭。有居民说，接驳巴士轮候时间较昨日短很多，亦有市民相信港铁重开宝林站有助疏导人流。一名港铁高级技术员表示，观塘站的破坏一次比一次严重，认为难以在一两日内维修好。他表示已经有很多同事加班工作，希望市民体谅。他致电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维修人员人数不足，设施后备零件的库存亦都不足，包括入闸机的零件。他指观塘站大部分电灯需要维修，亦要更换灭火系统。他提到之前有同事被人吐口水，用脚踢，反问究竟是政府、港铁公司抑或是员工做错。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排第三，较去年上升四位，仅次于排第一的新加坡和第二的美国。不过香港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得分下跌，司法独立排名跌至第八，新闻自由排名更加跌至61位。調查在今年1月至4月訪問139個經濟體內16900多個商界行政人員。報告強調數據是在香港連串社會事件前收集。特區政府歡迎香港的排名上升，強調一直致力提升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和活力。政府會努力維護香港傳統優勢，包括優良法治傳統、司法獨立、自由開放的市場、簡單低稅制、高效的公營部門，以及公平和方便的營商環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6点，跌176点，成交金额41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23点，跌5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9.8，跌4蚊。友邦保险72.7，跌1.25毫。建设银行6蚊，升5仙。美团点评87.5毫，跌1.45毫。汇丰控股58.15毫，跌3毫。盈富基金26.6，跌2毫。中国平安90.5，跌3.5毫。恒生银行159.6，跌5.6。工商银行5.22，跌1仙。港交所229蚊，跌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4，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3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4,10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02美元，卖出1,50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伦在熟悉的维港穿梭。 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每当我们想发脾气啊，不开心啊，有压力啊，或者想做傻事啊，那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呢， 常林法师 其实最好就是说即刻停一停，然后呢就去用心感受当下的呼吸，就不要再想下去了，即是说要停止胡思乱想，不要被那些负面情绪呢是继续蔓延的，因为情绪影响呢你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的。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不要长时间地追着那些新闻来看，尤其是在手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连结呢，会令到你吸收大量的负能量，其实会令到你更加不开心。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嗱，猜猜我是谁？今日咧就讲个人护理用品，我哋头先咧都自己要定一个范围仔嘅， 系 啦，我哋咧就倾向咧就系吞落肚、食落肚嗰啲咧唔计嘅， 系啦。我开头谂紧嗰啲咧啊，食啲灵芝啊嗰啲咧，咁都系个人护理啊，护理自己个身体。嗱，食落去嗰啲我哋唔计， 食落去嗰啲唔计，嗰啲咩海水丸啊、海狗丸啊、海豹丸啊嗰啲全部都唔计嘅，系啦，即系总之系一个身体躯体头由头到脚咁啊都。计落去啦，好唔好？咁啊易啲嘅，真系。 我觉得佢谂到嗰啲都几搞笑。 系啊， 日常护理物品。 咁我又想一啲唔好太正路，但系听众们又可以估得到有趣啲啊嘛。 OK 嘅 ，OK 嘅，嗱，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嚟玩下啦。即系喂，其实唔代表男士唔识噶噃，系咪 啊？好多有一啲嘅个人护理产品系专系为男士而设。 冇错，冇错，系啦。嗱，好啦，电话旁边有朋友啦，1872388，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阿金。 阿金你好， 金你好 ，Hello，Hello， 听到听到，个人护理用品有冇用开啊？ 有 嘅， 太好啦， 真系三个男人摆咗喺度啊，有得俾你拣啊，有豪仔，有阿祖，有阿 Christian， 哦，豪仔， 太好啦，其实因为我啲货唔多啊，即系快啲俾我出一个货先，真系 好。 OK 嗱，呢一样嘢咧就系嗱，我有个代言人讲起先，呢一种产品嘅代言人咧。是男人代言是好多的、 哦、 我见到好多都是男 人、哎啊啊啊。 好彩我讲先啫、啊、男人代言好多的。咁呢呢一种产品呢就那个功效呢就咁正正常常你行出街呢冇人发现到的。 是 冇人发现到的。只有咩人会发现到呢，真系去到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你身边，即系可能同你好 close、好亲密嘅嗰个人，甚至乎真系、 哦、我估到， 先至会有机会就留意到，然后佢个评价可能都会话哇好滑下、啊，即系咁样嘅、 哦。 但系你一般系真系唔会有人睇到嘅。 好 惨，我觉得我老公冇用呢样嘢嘅。 啊，唔系嘅，男女都用得嘅。不过唔知点解咧，我见亲呢个产品嘅代言咧，好多都系男人嚟做代言嘅，但系男女都用得嘅。 系 嗱，男女都用得，男人做代言 系。 嗱呢、這个就唔诶、你要问啦，你问问题啊。 佢系咪踩块面度？ 唔系踩块面度嘅，所以我头所以我头先就话咧，你就算用咗呢个护理产品，你第日翻到你翻工又好，去咩地方都好咧。是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留意到的。 阿金啱啱问了第二个问题。 咩问题啊， 是 不 是踩极下到的？ 不是。 都不是踩极下到的。但 滑了的会。 滑了的。即是 你会得到呢，就是真的 你身边很亲近的人，特别是通常我想都是回到家里夜妈妈呢，即是他就会见到咦哦你有用啊，是啊我都有用到，哇滑了。 男女都可以用。 男女都一定可以用的。 是 不是 踩身到的？ 不是。嗱，我俾个 tips 你啦，唔好下下用个唔好用个茶字出发。 哦 ，OK OK。 佢唔一定系茶嘅。 你咪 我都諗唔到喎、啊，我想講幾多個字啊咁樣， 幾多個字啊？嗰個叫做啊，嗰啲叫做咩咧？ 幾個字都答唔到。 冇啊，佢冇一個，佢冇一個專有名詞嘅喎。 咁啊，咁點估啊？ 但佢唔係用嗰個嚟做即係嗱咁啦，俾個大貼士，俾個大貼士你啦，俾個大貼士你啦。佢係喺你下半身嗰度發生嘅。 哦， 下半身。 用咗都唔觉，用完 唔系剃剃毛膏嗱，都仲有机会你行出街人见到喎。譬如你递高只手咧， 下半身 下半身 夜晚先至发现， 通常都系咁样嘅。你一般人你翻到公司冇人发现到嘅，系啦。嗱，俾埋个 tips 咧，个动作咧，个动作系搣出嚟嘅， 搣 出 嚟 嘅，系 搣某啲嘅 胶布。 唔系 胶布就全身都用得啊！ 嗱，你搣完之后，哇，好滑啊！原来嗰个地方咧，嗰阵时嗱，再俾个大贴士啦。嗰阵时代言得最劲嗰个咧， 黎耀祥， 黎耀祥代言得好劲。 嗱，佢有份代言嘅，有阵时咧，佢都会喺一啲嘅巴士嘅车， 唔系 脱毛， 黎耀祥好似冇代言呢个。 唔系嗱，你要谂下，脱毛胶纸都仲有机会。你翻公司，譬如你着丝袜或者你着即系短裤嘅，有人睇到噶嘛？ 我知系咪脚板底贴纸嗰啲搣嗰啲字啊？ 系啦，所以佢好难有个名词嘅，佢系嗰啲咧叫脚底脚底嗰、那个脚底面膜啊。其实如果叫脚膜， 死皮嗰啲咯。 系佢一搣出嚟就去晒死皮嗰个咯。 系咩？过去死皮噶？ 系啊， 我净见到 啲嘢。 系啊，你啱啊，你啱啊。 系啊，你每次见 到 好 难啊， 有啲难， 有啲难啊。 你估到啊？讲出嚟啊！ 你谂下，全部都中喎。佢系即系我话男人做代言啦，因为一系就黎耀祥，一系就我记得有第二个， 好似有 系啊，好似麦包又有。咁佢嗰样功效咧，你边度翻公司边度除你只脚板得嚟睇嘅啫？得你老公或者你亲近嘅人咧，夜晚有机会咧，可能摸你脚掌啊，望到咦，哇，真系滑咗好多喎，老婆，系咪先？ 呢个都俾你谂到，真系呢个犀利。 喂，我同你哋讲个电话嘅话，我系患癌之后去剪发整颜色嗰位太太啊。 系系系，点啊点啊，而家 有冇印象啊？ 有 啊有啊有 啊。咁 讲啊，系我想讲两句，大家加油。 好， 加油。 喂， 小胡子太后同埋徐副官加油。 好好好，系啊，我哋全部都收到噶。系啊，多谢。 喂，你都加油， 你都要加油。你不如你听完我哋节目再买翻个脚皮去死皮嗰啲啦，好爽噶。 我未用过， 真系行得好多路啊！所以要用啊， 系啊，你唔系啲人就当自愈咁搣咗佢嗰下咧，觉得 shush 咁样咧，系啊， 好啊，好啊，大家加油啊， 系啦，加油啦， 多 谢你电话，好唔好？ 拜 拜， 拜 拜，好在我开线啫，我几惊呢个俾你哋， 我呢个 好难谂啫，点同你撞啊？呢个唔使争住开线啦。 头先你以为同我撞中咗噶嘛？ 系啊， 好啦，嗱，咁啊，我哋继续听第二个听众01872388何小姐。 喂 ，Hello， 何小姐， 你好， 你好 ，Hello， 何小姐，你好， 系拣牌啊， 你拣阿 Chris 定拣阿祖？ 阿祖啊，唔该。 OK， 好，四个字嘅，男士、女士都会用嘅， 系， 咁咪已经两个噶啦，你， 需要时先用嘅，其实我会话真正需要嘅朋友唔系好多嘅，但如果你要用到呢一样嘢，要去买嗰阵时咧，可能系会有少少尴尬嘅。 尴尬 四个字啊， 四个字， 我想我谂过三个字。 我头先自己无端端喺度笑嘅，我就系谂嘅，可能会令到你哋会误会，系咪想讲？ 咚咚咚咚，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氹氹氹氹氹 ，OK， 可能会有少少尴 尬 嘅。尴尬，用嘅地方咧，通常都系用喺你对 护理系嘛， 同样地都系用喺对脚度。 我对脚度噶。 系一个物品，真系 一哦，我知啊， 一件件嘅 系 啦，一盒盒咁卖嘅， 我知道啦，呢个好容易啊， 系咪两只脚一齐用噶要？ 睇下你有冇需要咯， 睇你有冇咁黑仔啊， 有啲可能真系有呢个需要噶，系啦。 如果你唔用咧，嗰个地方会痛噶， 系 痛嘅会，真系噶，系啊， 外敷嘅， 外敷嘅， 诶，系咪肿起咗先用噶？ 系咪肿起？ 嗰样都叫做肿起嘅，真系要肿起噶。 会肿起少少嘅， 肿起噶，肿起噶，系啊。 系咪贴鸡眼嗰啲胶布啊？ 鸡眼胶布冇错， 鸡眼胶布啦。 我谂个鸡 眼，但系谂点样四个字？ 系啊，鸡眼胶布咯。 你冇得买鸡眼噶嘛，系买鸡眼胶布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话鸡眼贴都得嘅，咩都好啦。但系佢啱啊个方向。 何小姐 ，thank you，thank you， 恭喜晒你，纪念品送翻俾你啊！ 我哋就祝你呢世都绝对唔使买鸡眼胶布嘅，好唔好？系啦 ，OK， 好啦，多谢你，拜拜。 呢一个祝福系咩嚟嘅？ 祝你一世都唔使用鸡眼胶布，咁唔系点咧？ 你心谂，唉，打电话上嚟得到呢一个祝福就系。 你试下祝个更好啊！ 祝你呢世都唔使再辛苦啊咁行啊， 就有几好啊，可以享受啊！ 揾个咧细过我嘅人咧，耐唔知有啲人虾下佢咧，我都觉得 我哋呢啲唔系虾，我哋呢啲警恶情奸啊！ 我有呢一个 high 嘅， 我哋抱打不平。好，再听下个听众啦 ，Hello， 叶小姐。 豪仔， 系你好啊 ，Hello， 阿祖啊， 系啊，仲有阿祖同阿 Chris 喺度 啊，叶小姐系咪啊？ 我想问阿桂花田去边？ 去放假，佢去咗买鸡眼胶布，同埋买去死皮嗰啲 嗰只脚底， 嗰个系咪去死皮？我觉得真系唔系， 其实去脚皮啊，去脚皮啊，系啊，系啊。喂，咁你要拣阿 Chris 话叶小姐知唔知啊？ 惨啊，你要拣 我，系啊，要拣 我。系我嗱呢个咧就都是男女都用得嘅，但我觉得偏男仔多用啲。 偏男仔系 系啦，咁样咧，都是外敷嘅茶嘅， 系、哦、 咁、嗯。但系咧，佢嗰、那个茶嘅方法咧，通常都即系嗱，好多嘢你咪接喺个手度咁捽咁样嘅， 系系系。 佢唔系嘅， 佢唔系嘅， 佢唔系。我先开住咁多先， 喷噶， 唔系喷嘅，真系茶嘅。 茶嘅，但又唔系擠落隻手度嘅， 唔系擠落隻手度嘅， 咁擠落個口度啊？ 皮膚嘅都係你要接觸落個皮膚度， 都係皮膚嘅。男人用多啲嘅， 多啲嘅多數都係男人會，多數，但係女人都會用嘅。 係阿葉小姐咁好嘅提示，你應該即刻估到啦，你可以問佢問題咯。 坐喺坐嗰個位嗰啲提示都少少廢嘅，有 時哇太過分啦，我覺得佢真係。 仲有邊個坐？ 係咯， 阿田啊， 葉小姐你問下佢問題啊。 咁開始開個係咯，想你問下嘛，多啲交流啊。 幾多 個字嘅？三個 字 嘅， 係 啦， 係 啦。 又唔係茶， 我都幾特別啊！其實可能佢 女人都會用， 男女都會用， 男女都會用，但係男仔會多啲嘅。 但佢話唔係茶喺份面， 因為男仔嘅生理上係容易啲會製造某啲嘢，你就用呢樣嘢嚟去。 嚇！ 三個字係咪？ 係啦， 係咪膏狀㗎？ 唔係， 唔係， 唔係個名啊！唔可以咁問呢個。 我知啦，係佢用嘅時候係啪啪啪啪啪啪咁樣嘅。 冇聲噶喎， 啊冇聲噶， 咁樣 要舉高手嘅，要舉高手嘅， 要舉高手 用。我咩？ 葉小姐你要努力下喎。 係啊，我你有 高手嘅， 要舉高手喎。 大 tips 出唔出？大 tips 好啊， 好啊，好啊，出個大 tips。 你要做運動啊，多數更加會用啦。 哦，知啦， 真係喎，爭好遠喎，呢個就我都明啦。 男士用得多啲嘅， 係都係嘅， 又真係唔使捽嘅喎，真係啱曬啊！ 佢就唔係捽咯，佢係 搽咯，係啊。 止汗劑啊， 係啦， 哇！你個大絕招一出就即刻搞掂咗， 所以大絕唔可以隨便出。 係啊，真係啊！呢個有冇用過啊？呢個？ 成日都用啦， 成日都用。 不过人护理啱啊，呢个做得好啊。Thank you 啊，叶小姐，恭喜晒你。 OK， 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可以活多一次，仲怕大吉利是？ 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尽孝，何其奢侈。 之前演唱会上面咧，阿田就喺棺材入面行出嚟演绎呢首作品，听落好似好唔老礼啊，嗬！但系只要留意歌词入面珍惜所有嘅呢个信息，就会知道佢嘅用心。作曲吉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 Collis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埋藏我脑海深处，曾有过这种温暖。 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侧田。活多一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再呼一次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要讲嘅系一啲个人护理用品，希望大家可以打嚟咧，同我哋玩下猜猜我是谁。我哋连头先嗰啲咩止汗剂都出埋啦，究竟我哋仲可以谂到啲咩？ 我想讲我几有货、啊，我呢边仲我几澎湃啊， 都 OK 嘅，系啊，睇下我哋仲有啲咩用品可以 sell 俾你哋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1，转头就听埋你电话啦。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相拥啊！ 你笑咩啊？ 之后嗰首歌嘅意境低咗。 哇！佢反击啊！ 佢唔系意境低咗，其实意思咪即系贴地咗咯，更加回到去现实嘅层面里边，幸福相拥去到最后。 嘅主持应该要做 咁啊，梗系。 我想问你啊 ，Chris， 其实你有冇偶像嘅包袱噶？ 一時一時啦。 你係咪覺得 首先阿 Chris， 你覺得自己係偶像咩？ 你 有偶 像 嘅包袱咩？ 包袱 佢自己唔覺得自己係偶像，同埋佢太多包袱，所以佢咁諗啫。 係， 因為我覺得你越嚟越鬆喎， 即係邊方面越嚟越鬆先。 你係咪即係要我答啊？逐腳講啊， 拎口嘅都可以答。 好無聊呢兩個 A 酸真係啊！好啦，我哋聽電話啦。呢度係維斯幸福相擁，我電話旁邊係邊個？朱小姐 ，Hello， 朱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朱小姐，你揀邊一個啊？ 吓， 你拣边一个搭呢个护理用品啊？ 你拣豪仔，你拣阿 Chris 定系拣阿祖啊？ 豪仔啦、 啊。好，你拣豪仔嘅问题好。 好啦，嗱呢个用品咧就好隐蔽嘅用嘅时候咧，系用得好隐蔽嘅。咁咧、 哦、 通常就系咧，你发觉真系好痛好痛嘅时候咧。你就会用佢㗎啦。而呢由于呢一种嘅护理用品呢嗱我咁讲日本佢有推出过呢一种特别嘅护理用品方式呢就係、是、可以令到呢种痛呢就係、是、可以好快咁样呢就即係消失嘅。即係甚至乎佢係可以俾你即係好好保护到佢咁样嘅。其他地方嘅护理用品呢针对呢样嘢呢就真係冇咁嘅功效㗎。係 咪三个字㗎 係可以叫三个字。系啦， 我冇俾啲 tips 你啊！ 你可以问问题噶，朱小姐。 哦，今次个 tips 系咁样嘅，用喺你条颈以上嘅，今次系集中喺颈以上嘅地方。 通常你用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好痛啊死佬，咁跟住咧死佬咧就会唔紧要，我买呢样嘢俾你，跟住咧你一用咗之后咧真系冇咁痛、啊，同埋佢系可以即系不过就好隐蔽嘅，冇人睇到你用咗嘅，因为本身呢笪痛嘅地方都系好隐蔽嘅。 但喺个颈上面有好隐蔽嘅地方嘅咩？ 有 系咩？ 外敷噶都系， 佢 外用嘅， 佢系外用嘅，但系好隐蔽嘅。 我先讲谂起。 我颈以上嘅地方冇地方系隐蔽嘅， 我谂起个鼻窿咯，即系谂起 一个。你先要谂下嗰度痛，偶然都会 暗疮嘅， 唔系呢个。 咁所以我咪话唔系咯，我开头谂暗疮高，即系用咗又会舒服啲咁样，系咪咧？ 三个字啊， 三个字。 哇， 系啊，放弃 啊，朱小姐， 朱小姐，你咁唔系佢有电话入咗系嘛？朱小姐， 可能真系有电话入，可能或者揿咗个掣都 唔出奇嘅。 系咯，我哋试下再叫佢打多次俾我，第一次俾佢直接用呢个方法嚟，即系漠视咗啊！唔估啦我。我打电话， 可能人哋揿咗个掣嘅啫。 系、哦、啊系啊，但你哋估唔估到啊？ 我而家有个头水， 有啲头水啦。 你试下继续问， 冇错啦，非常之咁接近噶啦。 呢个几好、啊， 终于有翻啲咧年纪相近咧，智力又相近嘅拍档啦，好开心啊！我而家， 好，我哋电话翻咗嚟啦， 朱小姐。 Hello， 你系边个啊？ 朱小姐， 啊，你继续翻嚟啦， 有冇咩头水啊？ 头先咧，阿 Chris 咧帮你谂到一个几好嘅方向啊吓，喺个。你谂下嗱，头上面即系我哋喺份头嗰个部分嗰度噶啦， 仲有咩？ 除咗鼻窿系会匿埋嘅，仲有啲咩地方你要擘大咗，跟住你先至会见到佢噶？ 口 系啦，口入边可能会有嘅情况。 四指 咁你 就以为会查啲乜嘢咧？ 西瓜霜。 唔使讲个牌子嘅喂， 都 OK 啊？系咪你嘅答案啊？ 其实唔系噶，其实就唔系噶，因为我嗰个答案咧。其实是那些但我觉得我俾佢啦，因为我讲的是飞机贴啊， 飞机贴。 我话日本先至会有咧，因为头先我哋讲，无论系阿朱小姐佢嗰啲即系南瓜霜又好咩都好咧，佢都系喷啲药啊或者搽啲药膏啊嘛。但日本佢又出咗咧嗰只飞机贴咧，好似贴胶布咧，就正常可以遮住个飞机嘅伤口。咁你真系咧，真系冇咁痛嘅，你起码唔使再俾条脷啊或者啲牙咧撞到佢啦。但系由于你个方向都啱啦，因为你其实讲啲飞机嘅一啲治疗药物咁样咧。恭喜你啊，朱小姐啊 ！Thank you， 下次唔使讲个牌子出嚟噶啦，都 OK 嘅真系吓。喂，时间唔够咧，我哋不如自己玩咗算啦，唔好再听住啦。 俾你拣啦，你拣阿 Chris 哥定阿祖？ 拣阿 Chris 哥先啦。 好，你阿 Chris 哥，不幸添，搞嗰个。嗱，我呢个咧，夏天用多啲嘅，多数都夏天用嘅。 哦，好。 跟住咧，佢系好大嘅啲 tips， 一讲我都已经知。 嘅咩啫？我哋又冇礼物嘅，我哋自己玩。 聪明啊嘛。 哎呀，讲啦。 佢直接就系一个植物嚟噶啦。 佢直接系植物嚟噶。 系啦， 跟住咧，夏天用嘅， 系啦， 系， 跟住 踩喺块面度嘅， 全身都可以， 全身都用得嘅， 系啦， 医暗疮嘅， 唔系， 咦，唔系， 令到润肤嘅可以， 可以咁讲啦，皮肤嘅，皮 肤，系咪有阵时会喺晒完之后用嘅？ 哦，我知啦，我都 系啦，一齐讲一二三， 芦荟， 冇错啦，好嘢。 喂，嗰啲咩，即系晒完太阳之后咧，呢个真系啱，系啊啱晒用。 我试过有一次咧喺泰国咧，真系晒伤咗啊！跟住咧酒店都见到，哇！你真系乳猪咁，你跟住佢系真系攞咗啲新鲜嘅芦荟咧，教我点样去捽咧，感觉真 系 好似几好， 系咪新鲜嘅都 OK 啊？ 系啊，其实我从来唔知原来芦荟系咁嘅样。嗰次 我屋企有种果，喂，到你快啲， 我问呢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好三个字嘅，男女都会用，但系又唔系真系个个人都会用嘅。 Okay, 好， 液体嚟嘅， 液体嚟嘅， 只可以用喺你身体嘅一个部分嘅啫。 哇，净系用 只可以， 只可以， 即系用喺第一部分系咩后果咧？ 睇咩部分咯，又哇，我又唔系讲紧强水，虽然系液体啫，系咪？ 男女都会用， 系咪喺颈上面嘅？ 用嗰个地方系喺颈上面嘅 卸妆液， 你讲出嚟咯，你咪答咯，先话 系嘛？眼药水 错， 睫毛液 错， 卸妆水 错， 爽肤水、洁面水、神仙水、急救水， 系咪对眼先？系咪对眼先？ 同眼冇关， 系唔同佢眼冇关， 同眼冇关 系咩咩水？ 系 咩咩水？ 爽肤水， 爽肤水头先答咗啦，好似 系咪？ 唔系精华水。 只可以用喺一个部分嘅啫，你成即系外嗰 部 皮肤已经太大啦， 见到噶，系咪即系外人都会见到噶？ 一定会见到嘅都 收得咁 收 指甲油 指系 你头先 讲 咩 收口水啊 收口水啫嘛只不过系 做咩要秒咧？点解你答唔到？ 知点个感觉好想秒？ 系啊，因为翻炒啱啱先 系啦，先我哋先 我头先 讲，所以洗牙刷啊嘛。 系咯， 咁即系有我错咯。咁 我哋个联盟好成功啊！耶， 佢哋有个 我哋四眼联盟啊，而家成功击到啊！ 我听日可以揾其他朋友翻嚟帮我嘅。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继续有 Chris 同我哋主持嘅，拜拜。